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喂，早晨。今日又系热到跳舞，听风骚冇投诉，我系小张张。 阿锐仔， 哇！我发现咗一啲新嘅嘢啊！ 乜嘢啊？ 我哋个锐仔系有藕包噶，我系小羊羊啊！ 藕包咩、意思啊？ 好好食噶，有冇食过菠萝包、叉烧包、肠仔包、 仲 有藕包？ 佢好多，佢好多，成个袋都系啊！喺度话我，你又似你，我都话我唔系藕包咯。 到我咯，你嘥晒我呢啲时间。 快啲快啲，我俾翻你，我俾翻你。 哇！俾 你 啦。 讲到一点啊， 强。 好，放松爆人出场。星期一啦，又系酷热天气，见到生牛30度气温，相对湿度77%。哦，个气温系咁上啦，大家一齐饮多少少水，身体身体健康。跟住我哋三小时到晏昼1点钟 ，Kelly 陈慧琳有呢首失忆咒。首先，呢个周末开始，我哋星期一风骚爆人啊！呢个周末玩得开唔开心呢？ 超级开心！ 有乜嘢啊？ 有咩事咁开心呢？ 好多啊！星期六又做嘢啦，跟住星期日咧，星期六我哋做咗有一个即系非常之有意义嘅，即系环保时装。 O K， 系啊， 好嘢！ 我今日我行啦，咁我觉得好开心。咁跟住嘅就系、是。我冇辦法可以行到，因為全部係我兩層樓咁高，即係之前咩？又唔係小，唔係有嗰啲小童裝啊嘛。好啦，咁跟住我就星期日嘅話，琴日又好開心啦。咁我哋就又去跳舞啦。 佢嘅第二堂啊， 我嘅第二堂啦、 啊。 我係咪好好啊？我係諗住我自己一堂我就會放棄噶啦。係啊，點不知我可以堅持到兩堂啊。 我想問今日你有冇周身骨痛、啊？ 冇，完全冇。 即係已經係 overcome 咗。 唔係，係不嬲我都冇嘢。 系 啊，咁咯，跟住我哋又約咗朋友食飯啦，咁所以琴日 係 好開心， 好 開心，好開心，好好朋友，係啊，真係好好朋友，四個啫，好 private。 馬老師咧，馬老師，你個新嘅周末搞咩啊？ 喂，我北上。 喂，點啊？ 北上 啊？去咗， 驚咩啫？ 驚咩啊？ 係啊，去咗從化玩咗兩日， 係 啊， 有啲咩玩啊嗰度？ 哇，好多嘢玩啊！有啲旅遊基地啊，又參觀啊，好多地方。 咩叫旅遊 基地？旅遊即係好似啲 campsite 咁。 campsite 我咩玩咩去 campsite？ 哇！ 宿營 啲咩 site 有咩玩？ 係啊，咩 site？ 係咩？你 campsite 瞓嘅啫嘛，咁有啲咩玩？ 嚇 ！campsite 去瞓？ 唔係 campsite 有咩東西啊？ 有咩好東西啊？ 有咩好東西？ 有兩個大嘅草地足球場。 哇！ 草地喎， 對你嚟講有咩用？ 唔係，我都想講。 係嘛？ 你踢波 有咩用啫？ 佢扮嗰個，佢扮嗰個， 因為一行五十人到啦， 哇， 好 多， 有幾個小朋友，有啲係青年人， 我哋跟五十人，你嘅你帶團啊？ 我梗係我帶團啦，我組織一啲好有養分嘅兩團， 所以唔 叫你咯， 好好啊，好在你冇叫我，不過我都不知幾忙。咁點啊？有咩玩啊？咁樣除咗足球場之外， 仲有攀石啦， 係， 但係咧，喂， 室外攀石， 佢嗰個唔係好。 嗰啲叫抱石， 系嘛？ 抱石、抱石，系啦，两样嘢嚟嘅。攀石嘅就系要 set 晒嗰啲线啦、路线啊，咁样系嗰啲真嘅喺啲石嗰度攀嘅，就叫攀石。 佢有个农场啦，地方真系好大。同埋佢仲有一个咧， 农场有啲咩捉鸡啊？你去？ 我冇捉鸡啊！仲有系。哎呀！你搞到我差啲唔記得咗， 啲街 仲有一個地震， 地震體驗館， 攀塔係啊，佢斜噶，原來行入去咧，你都暈嘅， 會噶， 會 噶，好怪噶， 係啊，好得意嗰個地方，同埋仲有一個咧，我覺得最得人驚嘅一個逃生嘅試驗，佢就係話模擬火場，裏邊入去咧就黑掹掹，全黑嘅喎，真係全黑嘅喎，佢問我哋：喂，你夠唔夠膽試開埋啲煙啊？千祈。哇！ 冇， 系啊， 好辛苦噶， 系安全嘅，即系佢想， 即系啲烟可以俾你可以吸入去，都唔会对身体有害。 系啦，即系佢想你感受一下，如果 即系走火警系嘛， 走火警 系啦，感受真系走火。 成件事你应该感受埋嗰啲烟先叫真系感受到火场。如果你净系 你下次带佢去啦， 我感受过啦，我走过 一 次啦， 放佢自己 一 个人，跟住 全部黑掹掹。 唔系啊，我试过屋企火烛啊，以前我真系试过全部黑掹掹走落楼啊，即系全部都系烟啊。 系啊，喂，原来 全部都 系 烟啊， 乜都 好惊噶， 系 啊。闻到啲糯味系咪？ 系 啊，你闻唔少啦。 咁你最后点啊？怎得翻出嚟啊？ 最后喺里边 怎得翻出嚟啊？ 咁嗰个人即刻开一道门咧，你做乜嚟？ 好嘈啊！你 入咗五秒钟，五秒钟 有几分钟，有几分 钟。不过呢个真除唔系讲笑，入火场真系噶，嗰个感觉系好惊噶。 系， 尤其是你咩都睇唔到，而嗰啲烟系咁吹埋嚟咧，好热眼啦，同埋咧你会唞 唔到 气。 喂， 马 老师好奇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你上去走火警？ 唔系，我仲有好多嘢 玩嘅， 肯定食得好。好嘅， 系啦，有冇啲咩特別嘅嘢介紹咧？ 食農家菜啦， 哦， 係啊， 包括有啲咩啊？即係嗰啲雞啦， 有一個好好嘅 土地雞， 佢特登，因為我哋食五十人，佢喺惠州買咗五個大西瓜過嚟，好大個，真係好甜，又買咗一扎嘅荔枝， 有冇大過你個頭啊？ 但係嗰五個大西瓜五十個人食啊？ 系啊，食唔曬嘅都 係嘅，係嘅，係嘅，五個大西瓜。如果你講緊嗰啲咁大隻嗰啲， 五個人都食唔曬， 唔係橢圓形嗰啲， 即係成個南瓜咁嘅西瓜咁樣。 係啊，係啊， 好大嗰啲， 係好大塊嘅。我靜雞雞食多幾件都食唔曬， 咁真係好多。 好 多，因為見到你個殺無赦， 我仲要 食 唔曬， 殺無赦，你食唔曬， 左右嚟喎，唰唰。 食西瓜啦，食農家菜啦，仲有咧，咁食荔枝啊， 有 當做賣而家。 今日嘅古文咧就係講荔枝。 哦，好嘢，好嘢。 十一點嘅時候咧，我就攞啲 荔枝俾大家食。 荔枝 真係咩？ 係啊， 好嘢，好嘢啫。 聽住先。 你畫粒荔枝出嚟啫。 係啊，荔枝好易啫 嘛。 係啊，係咯， 冇難度喎。 嗯，真係好易畫。但我要畫一框喎，要畫埋框喎， 要畫埋荔枝上面嗰啲起伏嗰啲粒粒突突嗰啲。 唔係㗎，有好多嘅國畫係畫荔枝㗎， 好靚㗎， 畫荔枝㗎，畫即時。 仲有嗰啲雕係咪雕刻啊？ 冇錯， 好似 都有荔枝㗎。 有啲荔枝咧，佢整到咧，佢剝咗個皮咧，哇！嗰陣白色多。 對。 最開心咧，呢個旅行咧，我撞翻一個。三十幾年冇見嘅朋友 喺嗰度撞翻， 係啊，唔係舊情嘅男 嚟嘅，男嘅舊情人， 男嘅舊情人， 唔得，有情有情人， 好啊呢啲， 係啊，我其實認得佢嘅， 係嚇卅年喎， 認得 都認得佢，如果真係好朋友， 係啊係啊，我夠膽問佢，其實我係咪識㗎我哋，跟住佢話。 你成日都係咁樣，我啲開場白係咪？ 係啊， 其實我係咪見過你㗎？ 我哋係咪識㗎？ 係啦，渣 識係認識我識， 咁但係佢係咪即刻你問佢就即刻記得？ 係啊，佢都覺得好面熟。 即係哦，你都冇變過喎，即係咁講。 你名人嚟啊嘛， 你 有變過？你有 兩個都名啊！真係，你明唔明啊？ 我明，我明 啊！你都話。 話你自己明啦。 我明㗎，係 啊，我知㗎。係 啊， 咁想開心， 係啊， 暢談甚歡， 係 啊， 見翻之後跟住咧， 傾下偈啦咁啦。原來嗰陣時我哋一齊，我唔係話喺樂富做嘅嘢嘅，係政務處嘅， 冇錯冇錯， 一齊做嘢嘅，好開心嘅，一齊搞活動啦咁樣嘢。不過我哋就唔同區，但係同一個 office 嘅，覺得好好浪漫嘅呢種感覺。 重遇高人， 浪漫 都話你係舊情人㗎， 你認人都幾叻喎。 係啊，幾好啊，真係。 其實除咗肥仔之外，佢係第二個。 你唔知佢肥仔啊？ 唔知啊。 肥仔以前啊，同佢啊，嗰啲叫咩綁繩為盟啊， 哇，插兩協插刀嗰啲啊。 唔係啊，肥仔將佢嘅手指公同自己嘅手指公揾條紅繩綁住啊。 你講俾啲細嘅聽。 係啊， 咁佢 願聞其詳， 佢講出嚟咧就好似個感覺咧就係欺凌，但係我同你咧越聽落去咧就似係結盟多，即係嗰啲叫鴛鴦啊，鴛鴦 啊，係啊，係紅線一線牽， 係啦，紅線一線牽。冇隔離以前個肥仔坐我隔離嘅 小學，五 六 唔係 同 班， 五六年班到啦，就欺凌我，就攞條紅線， 嗰啲係欺凌， 綁住我隻手指公， 綁埋佢自己手指公， 係啊， 呢個都係欺凌。 咁但係佢都有綁自己手指公， 係啊係啊。咁你話欺凌地示愛啊？ 你有冇綁到瘀咗或者流血啦？ 冇。 你有冇嗌 say no？ 但係佢都繼續做啊？ 有冇著泳衣好好保護自己？ 有冇講俾你？ 真係無啦啦著翻條泳褲。 有冇講俾你信任嘅人聽啊？咁咁多嘢都唔中，咁即係唔係欺凌啊？ 你呢副司長好似啲警察落案咁樣喎。 即係冇事啦，可以幫佢消案㗎啦。 即係唔係欺凌啦？其實是示愛啦。 唔受理啊！ 翻屋企啊，唔該。 係啊 ，OK。 呢個 Sir 唔受理，院 Sir 唔受理。 OK， 咁啊，院 Sir 你又有咩好嘢？ 周 會 點啊？ 院 Sir 好玩啊！ 星期六做啲咩咧？我真係唔記得咗星期六 做 啲 乜。 唔記得咗，即係冇做咩咯，即係屋企咯。 啊，唔係，我記得啦，記得啦，咁樣。我星期六日都系跳舞嘅，但星期日就同阿李麗蕊跳舞， 系冇錯， 系啦。咁星期六跳完舞就睇下書啦，之後又食下生蠔啦。因為呢排咧愛上咗生蠔啊， 悠遊啊， 唔係啊， 又食至思豪啊， 唔係啊，咁我咩啊嘛？星期六放假啊嘛，唔使做嘢啊嘛，星期六咁梗係要放鬆 啊， 約 我哋啊嘛， 唔係 啊，係咯，我哋開心佢就豪豪 豪啊。所以點解我話一開始話李麗蕊？唔係佢講啊，我話一開始點解話李麗蕊有嘔包咧？因為你講定我講？ 講啊！ 因為咧 嗱， 第二堂教啲嘢咧就難啲嘅， 係啊，難好多，即係快好多。 學咗第一堂啊嘛，咁老師覺得第二堂應該要即係用翻同樣首歌，咁但係咧教嘅嘢咧就會快啲。咁咧佢咧就，我係覺得佢係有種不咩咧？ 你小心啲， 不問世事，我就企喺度。 即 係 觀察咁樣， 係啊，觀察。佢想學嘅，咁但可能真係太快啦。咁但係咧，佢因為隔離咧有另外一個第一堂嘅同學仔，都係我哋朋友嚟嘅。咁佢就話：咁我哋最後咧要分組跳嘅，咁可能兩個都有啲動作跟唔到啦，可能跟到六成度啦。 冇啊，六成都冇。 六成度咧有嘅，有嘅。佢自己喺度話唔得㗎，唔得咁。但係老師話要分組跳，咁隔離個同學咧就話唔緊要啦，一齊玩下啦，俾係出嚟玩啦啫嘛，唔識跳咪自己摁下咯。咁但係你又話唔好啦，丟架冇啦，唔出即係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哇！李麗蕊你唔好咁有牛包啊， 衰嘢， 我呢啲唔係衰嘢嚟嘅喎，呢啲李麗蕊話你，我即係停身而出。 咁偶像係有偶像包袱嘅， 咁樣咯。 我費事丟你架 咋？係啦，咁佢都好好嘅，叫我臨落堂咧就拍翻一個慢啲嘅版本俾佢。 翻嚟再加。 再緊就睇下佢翻去係咪跟啊？ 下一堂你話俾你 好啊， 封你出 係啦。因為另外個同學仔咧，一朝早就 send 個 message 嚟，就話：喂，可唔可以將琴日條片 send 俾我？等我今個禮拜可以翻屋企學啊咁樣。 哇！ 係為你啫。 等一下個禮拜， 我哋啊揾次我 就見真章啦。 係下個禮拜就係見真章，你放心。好啊，多謝你。我有牛包咩？我覺得我係渣啫，我唔係有牛包。你唔明㗎啦。 你唔明㗎啦。 我哋食蠔先講。 喂，嗱，話時話我琴日去咗好耐冇去地方，叫大美督。 哦， 你哋對大美督個記憶 踩單車 有冇去過？經常去，斜路咯。 但你個記憶係點樣？你即係你幾中意大美督？ 記憶， 我記憶因為我好耐冇去過。但係我以前咧就係水泄不通，好多人個停車場咧係要大家搶車位。 唔使嘅而家。 而家咧去到琴日咧，成個停車場咧係水靜河飛。你最近都去過一次係嘛？ 經常去。 係啦，咁我就諗啊，做茶座同埋做單車嗰啲，而家點算咧？真係冇人入去。 點解會咁嘅？ 因為去咗其他地方。 嗱，一可能去第啲地方啦。第二頭先我同喺住喺嗰度附近嘅小白傾，哇，係因為太熱啦。佢而家咧係呢啲天氣咧，踩單車係受不了嘅，受不了嘅。咁所以 系 啊， 34度啊， 以前好似冇咁热，但系而家真系 早咗热， 系啊，即系你感觉成个区域咧系一阵热气啊，蒸住咗咁样，咁啊系咯，咁啊大家都要保持身体健康，唔好冷亲，唔好热亲，唔好焗亲，唔好中暑，最紧要开心晒，每天听完风骚爆人。Where did your heart go? When will you go? 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风骚浮人，一个礼拜的开始第一天，酷热天气警告一样生效。今日天气有骤雨，有阳光，日间酷热，未来数天一样系咁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时亦都有骤雨。风骚范围在十一点后会有呢个古古啊何顾敏，同埋再加后时候会有淑女关注组，留意留意。到我哋十点半翻嚟，好快有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继续翻嚟接，唔好行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在四川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了解大熊猫的护理、饲养和赴港安排等细节。 随团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在社交平台说，衷心感谢中央再次送赠一对大熊猫给香港。文体旅局亦都早已同四川省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对接，并且紧密联系海洋公园，就送赠大熊猫给香港作出商讨和安排，希望尽快迎接一对大熊猫到香港。杨润雄又说，昨日抵达成都之后，了解当地情况，尤其游客的热点以及体验成都的饮茶文化。他亦都到访成都高新中演大剧院，了解当地文化艺术发展。中文大学计划各项奖学金加码，预计今年一共发放总额3600万的奖学金，较去年大增87%。考获一科五星星的新生，新入学奖学金由5000元加多几千元。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长王家切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说，中大的低收入家庭子弟占比属于三大最高，新冠疫情下领取助学金人数亦都大增，校方希望增加奖学金，减轻新生的财政负担。下年起，资助学士学费由42100元增加到2027年的49500元，三年加幅达到17.6%。王家切话，校方在政府公布加大学学费之前，已经开始检讨奖学金金额，最终决定加码，属于巧合。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洞庭湖一线堤防缺堤事故，截至朝早6点，抢险人员已经累计封堵129米缺口，目前剩低缺口距离仲差97米，预计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封堵。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56点，跌246点，总成交金额3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30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8。跌1元，恒生中国企业64.7，跌4.6，盈富基金18.11，跌1.5，阿里巴巴71.8，跌1，汇丰控股67.2，跌6毫，友邦保险51.1，跌6.5，工商银行4.37，升0.6仙，中远海控12.4，跌1.06仙，美团117.4，跌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2，日元160.4，瑞士法郎0.896，加元1.364，人民币7.269，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40,999点，升87点。港金报22,24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62.24美元，卖出23,38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日佛光街桥底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江西街啊。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日佛光街桥底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喺江西街。 另外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交汇处都是有坏车啦。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交汇处一带都是车多。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由于有道路事故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海悦酒店对出啊，就是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啦，由于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沙田的海悦酒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另外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奥运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维园道去中环、将军路、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位上嚟安歌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 Hello， 大家好，吉吉就想同大家讲咧，爱系要及时嘅，系要活在当下嘅，就一定要表达。 刘松仁先生， 无论你做乜嘢都好。最重要是用心，因为你用心才可以发现问题，你发现到问题你才会想办法去解决。 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同安安哥同学会。 手足口病是常见儿童疾病，会透过口水、鼻涕、粪便、穿了的水泡和受污染的物件传播，要预防就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要用纸巾掩住口鼻，不要共用毛巾和个人物品，经常掂到的东西例如家私和玩具要清洁消毒，万一受感染就不要翻学、游水或者参加集体活动了。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学习无止境。如果喺个大学里面有唔同学科，咁相信大家喺揀嘅时候呢，我唔知道，但每一个人可能有唔同嘅想法啦。入一间学校，你可能会揀一啲自己鍾意嘅，或者呢，我嗰时呢觉得自己冇乜信心，揀啲容易入嘅，又或者会有啲揀啲赚钱嘅咁样。咁国内而家呢有间大学呢，佢係職业大学嚟嘅，即係都一啲 vocational training 嘅大学。咁有两个新嘅学系，第一个呢叫做殡仪学。呢、這個系列係啊，殯儀學即係同所有 funeral 啊、往生啊嗰啲係有關嘅，讀呢一啲嘢。另外一個咧叫做婚姻學， 婚姻學 係啦，即係你會覺得 同一個嚟嘅喎。婚姻系系啊，系坟墓嘛，系咪同一堂嚟， 唔系要互相读大家嘅课程嘅， 同埋去到一个阶段咧，你又当佢死，佢又当你死 ，exactly 系咁咩？ 咁先可以维持落去 死佬啊，好聪明啊， 对 唔住，系啊， 讲得好好。 你觉得应该读啲乜嘢咧？嗱，funeral 即系殡仪学系入到去四年。 你即系问我哋两个必须拣一个啊？ 如果你想，如果俾你拣，你 会拣， 你会拣啲，你会拣边个？ 我会拣，系啊， 我会拣殡仪。 殡仪我都已经涉猎紧咯。 啊，系啊，佢又要做， 因为唔系每个人都结婚噶嘛，咁但系每个人都会死嘅，咁所以如果喺个 vocational 嘅角度去讲呢个， 喂，但我想问，其实有一样嘢我唔知会唔会影响你嘅选择啦。嗱，殡仪嘅行业咧，我并不无贬义吓，但系你接触嘅人咧。 多数有啲唔开心嘅。婚姻咧呢、這个行业咧，你接触嘅多数有啲喜气洋洋，呢样嘢会唔会影响你？你明唔明意思啊？因为你啲客人多数嚟到嘅时候咧，都系唔开心啊，等等。但系婚姻， 但我听过一个讲法，即系咧细细个听嗰个童话故仔啦。咁佢话个男主角咧发梦，俾你拣，你中意发开心梦定系噩梦啊？ 开心梦， 但系 咧边方面嘅开心梦，即系总之系 开 心 梦。 总之系开心。 嗱，至于佢嗰个寓言古仔，即系有寓言古仔嚟噶，就系话啦，如果你平时发开啲开心梦咧，你个人反而会冇咁开心，你反而发多啲恶梦咧，你个人开心啲。点解咧？因为你发多啲恶梦，系啊，你会醒嘅。当你成日都有个恶梦喺你个心态入边、心境入面，但系当你现实生活冇发生你嗰啲恶梦嘅事情，咁你就会觉得呢个世界、呢个生活咧。好开心啦！ 边个讲噶？ 有 个预 备先系咁嘅， 我都系嚟紧发开心。 但系相反嗱，譬如 Leslie 咁啊，你发梦自己中六合彩，但系你醒咗。吓、啊，原来梦嚟噶，我都冇六合彩嘅，我本身仲 会，我唔会咁， 咁佢就会生活上面就会有种哎呀，有种失落，有种唔开心啊， 我唔会，我都系 梦嚟啫嘛， 唔系咯， 系咯， 我都系 有阵牙嗰时都唔记得， 咁所以点解会讲呢个故事咧？就系啦，当我譬如我做殡仪啦，咁虽然喺我工作上面成日都可能好似接触好多唔开心嘅人、唔开心嘅事，咁但系我始终都会有离开。即 係一日 放工嘅一日噶嘛，咁、我面對翻我生活上面嘅人啊事啊，咁我就覺得我開心咗啊咁樣咯。 睇下你對於譬如可能係嗰啲告別式啊，又或者係呢一方面嘅嘢，我覺得佢就係有一啲既有嘅諗法或者既有嘅感覺，就會覺得呢一樣嘢係唔開心嘅，就係、是、應該要打破呢一樣嘢。正如你所講嘅就係每個人都必有一死，你身邊總會有一啲人會離開你嘅、但我覺得嘅呢一個作為一個生命嘅 celebration 嘅話，就唔係咁講啦。以及我會覺得嘅就係話分開。可以结好多次，你可以帮佢搞好多次，但系问题系 funeral 得一次，人一世咪一世，只系得一次嘅啫。喺嗰次你帮佢做得妥妥帖帖，好好咁样去送别你嘅亲友嘅话，我觉得呢一件事系比得更加有意义。 即 系 好似个人生嘅 毕 业礼咁样咯。 冇错，系啊。 所以你比较搞，我就中意殡仪好似。個意義啊，人生意義會大啲。 我同意啊，同意啊，所以我而家就會同埋，如果你有幸能夠同一啲嘅就係失去親人佢哋嘅人可以同埋一齊嘅話，陪住佢去做送最後嘅一程嘅話，我覺得係好正嘅一件事嚟㗎。 好有意義， 好難得。 係係，不過做呢一行可能又牽涉另一樣嘅就係你到底你接唔接受個氣氛啊？又或者因為佢裏邊咧，甚至包括一啲咧係幫先人做一啲嘅 化妝 啊。即系种种啦，即系所以你谂得到嘅工种都包括喺成个系列嘅课程里边。咁我谂如果一定会有人做到嘅，但亦都有仍然有啲人咧会可能未必习惯到、接受到咯。 所以你一定会有人拣，有人唔拣咯，系嘛、如果你接受唔到嘅话，你咪唔读呢个咯，就咁啫嘛。 最近送别咗我妈妈啦，咁、我觉得成个感觉咧，我觉得几。又唔係好悲傷，因為佢老人家好大年紀啦。咁、然後我哋又同意咗係簡簡單單咁樣，我又覺得 OK 喎。咁同埋咧，因為我哋搞完曬之後咧，就去食英雄宴啦。咁十二個人啱啱好，咁就大家喺度傾偈，嘻嘻哈哈咁，我又覺得 OK 喎。 大家傾下佢以前嘅嘢，回想翻以前嘅嘢，其實好温馨㗎。 因為我仲有， 未必一定好傷感。 仲有一個表弟，咁其實佢係我姑姐個仔嚟嘅。咁啊講翻，喂，你媽咪嗰時係點點點嘅喎？你靚仔嗰時咧，我曾經咧你行過，我棘到你流到成嘔血，跟住你媽鬧我喎。即係講翻啲咁嘅嘢咧，係啊，好，即係你又當。傷感之餘，又有一啲聯繫翻啲即係親戚朋友啊，我覺得 OK 啊。如果真係有啲人係好怕搞呢啲嘢， 係嘅。 我講真嘅，係啊。咁今次如果你話有呢個殯儀，或者我唔好叫殯儀啦，殯儀好似個名唔係幾好。你諗過一個名，我覺得啊，我諗下我都可能轉態啊。因為婚姻咧，可能好多都係悲劇結尾。 咁你又冇咁悲過， 你又冇搞， 我哋好多 曬你把都知， 我哋把都時嘅聽眾噶， 我承接你呢個講法。如果好多悲劇結尾，咁佢梗即係話佢搞多幾次啦，好似林華真，佢咁你咪好多生意咯。即係如果你以錢嚟計，係咪？咁如果你嗰啲往生一次嘅啫嘛，你做佢生意一次，但係如果佢結幾次婚，係咪起碼接幾？ 唔係你嗰條數係咁計嘅，但係佢嗰條數未必會咁計。有時意義同埋真係揾到真實嘅錢，你點樣？可以將佢衡量咧，唔係我諗每一個人嘅選擇唔同，我即係你條數係咁計，佢條數未必會係咁計，所以就你轉大咪？係 啊， 咁即係我哋有三個人， 可以成立一個嚇。 殡仪学会啊， 又嚟，你已经好多 group 啦。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浮人》，翻嚟会有网上情。 When you... Today, DC League. 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快乐秘诀，每一个人日子一日一日咁过， 人嘅一生，如果幸运活到80岁，从出生到死亡嘅一刻都只系得30000日。30000日嘅日子一天一天倒数，每一天都在减少。有冇问过自己开唔开心？偶然会停下脚步，可能你会觉得点解而家嘅生活日日都系一成不变，翻工放工翻工放工，每日埋手喺逐渐失去意义工作里边。你记唔记得上一次你开心咁笑系几时呢？快乐其实唔系每一日做咗几多令自己开心嘅事，而系喺每一日重复重复嘅路里边体会到唔同嘅感受。分享下快乐嘅秘诀。第一，你有冇每日做一件你认为值得嘅事呢？如果心情烦躁又改变唔到工作嘅态度嘅时候，点算呢？起码每日做一件你认为重要值得嘅事。呢件事到底系咩事唔重要噶，可能系早啲翻屋企同屋企人食饭，或者同身边人倾一阵偈，又或者打电话俾一个好耐冇联络嘅朋友，等等等等。总之，人哋眼中点样睇唔紧要，你觉得呢一件事系今日最美好嘅事，咁就得啦。你有冇将生活开一个开关制呢 ？On and off， 好多嘅电器都要 on and off 嘅。你嘅工作有冇 on and off 嘅咧？你嘅情绪有冇 on and off 嘅咧？快乐嘅生活嘅秘密就系将 on and off 摆喺自己手上边，唔开心嘅情绪 off 咗佢。繁忙嘅工作完成咗，离开公司，请你将工作 mode off 咗佢，唔好仍然系一个 on 嘅状态。如果你任何时候唔开心嘅情绪、工作嘅情绪、压力，全部永远系 on 嗰个掣咧，你就会唔开心噶啦。第三，唔好太执着你冇办法控制嘅事，人哋点样对你，人哋讲啲乜嘢，天气如何，世界上有好多嘢冇办法控制。如果你对呢啲无法控制嘅事情耿耿于怀，又点会开心？每一天，你有冇花少少时间谂下自己拥有嘅快乐嘅事情呢？好多人经常睇到自己拥有冇拥有嘅嘢，但系自己拥有嘅得到嘅，从来都冇去谂下，好似觉得理所当然咁样。如果你一直向前行，但系从来唔停低脚步数下自己拥有嘅，咁你系点会快乐呢？可唔可以每一日俾自己10分钟，提醒一下今日你觉得好快乐嘅，你拥有嘅，感恩一下呢？请每天俾自己少一啲压力，多一啲鼓励，人生就会快乐好多噶啦。最后，请你嘅将个快乐俾啲别人分享一下啦。你有冇听过呢个说话？快乐系会传染嘅呢？不如我哋就将呢个快乐由我哋传播开去。我非常相信，当我快乐，身边嘅人感受到快乐，就会将快乐回馈俾我哋。一个人唔会无时无刻都快乐噶，但如果有一啲快乐嘅朋友喺身边围绕住，咁快乐就是一件容易嘅事。今日开始试下为自己制造快乐，快乐就是人生嘅福气，每一个人都值得，亦都可以拥有。 无需低起头，和眼中装满。前行有新宇宙，精彩等你追。共你分手以后，将多了空虚，淡然和直必有聚散，风必须要吹，河水必须流，朋友你不需带泪，人。何处不再醉，好比山与水。若爱得真那句，有别离有聚，是从前令今天可贵，虽分不告吹，而每日决 星期一快乐早上十一点钟，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升咗一度噶啦，32度气温，相对湿度70%啊，饮咗少少水啊，我哋一翻嚟就会姑姑啊学古文啊，今日睇咗个短短地嘅健康文章咧，佢话咧专家同我哋讲，佢话咧步行咧可以减热量啦、减肥啦等等啦，对身体好啦， 啱啊。 但有一样嘢咧，如果做埋咧就更加好啦，即系你步行嘅方法，大家知唔知系咩？ 揈手， 揈手， 倒后行， 急步跑。 佢讲个倒后行有另外一种嚟噶喎，嗰种系另外一种嚟噶喎。 小急步， 嗱，佢你 少少流汗， 你有少少啱啦， 其实少摁脚， 即系 拎起脚踭， 脚踭唔到地， 拎起脚踭摁。 你又先呼吸，你讲嗰个步速系啱啦。佢个佢意思系咧，你能够点样咧行快停一停，又行翻慢，又再停，又即系不停咁转 转换你嘅节奏。 如果数错咗咧，咪好烦。 唔需要数噶， 意思即系总之行快啲，又停翻一阵，即系放翻缓，然后再加速。即系佢要你不停，好似汽车加油。 我知啊，我就系唔记得咗之前系快定慢咁啊，乱踩。 就不停咁全程慢咯。唔系啊，咁你知道你自己慢咗，瞬间你咪加快咯。 系啊，或者你唔知道自己快定慢，你起码做一个动作，你停咯，因为你前嗰下一定唔系停噶。因为你下一秒停到，你下一秒停到，即系你上一下系喐动紧啦，咁你一定会转咗个节奏啊，啱唔啱啊？好有逻辑分析， 为咗行路搞到自己好乱， 好忙。系你先系咁啫，点解行路上一下系慢定快，你都唔记得咗？ 系咪？都系 佢嘅问题啫， 好多嘢都唔记得。 呢一个方法其实系搵嚟 train 你。跑步都得嘅，喺跑步嗰阵喺跑步机，我见到有啲人会系咁嘅，佢就系连续好快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一分钟，跟住佢就会即刻揿到佢好慢，再行一分钟，如此类推。有时如果你可以加嘅话，可能系两分钟快，两分钟慢，两分钟快，两分钟慢。其实咧就系话挞着你自己嗰个心跳，咁其实咧就会令到你嘅burn calories 会快啲啦，同埋嘅就系会 train 到你个心脏嘅跳动。咁所以嘅就系有好多人都会咁做嘅，咁咧就唔系净系跑 游水都得啦， 游水都得，系总之你快慢快慢咁样咯。 阿老师你试下， 你好多有 食饭好快，食饭好快 唔到啊！突然间就吓啊，杨杨佢哇咁样佢惊咗，心跳快咗，跟住佢平复到又再 你试下， 唔系啊，督人都得噶，督都得噶， 系啦， 慢慢督同埋快督，系啊， 慢督同埋快督。 吃饭得唔得？ 笑都得噶， 一样系笃。 但系笑同埋笑，快笃定慢笃，我又唔记得。 去厕所都得噶喎，马老师。 快啲， 快去同埋慢去。 我都话成日唔记得， 好有好有养分啊！ 人生可以系咁样。 不要啦，真系 你提出嚟噶。 Hello， 我系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马老师， 早晨。好热啊！而家出面啲天气， 今日活动教学。 好大包喎、啊，馬老師啊！ 好嘢，有荔枝嘅。 啊，我哋俾大家睇啫，因為直播室我哋唔食嘢嘅。 系、 哦，望咬啦， 好啊，好啊， 望咬啦 嚇。嗯，好，唔食。 就揾口水。 口水。 我想問一下你，荔枝聽得多啦， 係 荔枝有冇別名？ 有。 嗯，咩名啊？ 貴妃笑，妃子笑。 嗰啲係名，唔係佢嗰啲係品種啊， 係啊， 嗰啲品種 嚟㗎。如果你咁樣落米田都得㗎，係 啊， 哦， 即係麗第二個名， 麗丹， 麗丹， 金珠， 唔係你倒轉咗，係丹麗， 丹麗啊， 係丹， 丹麗， 即係呢啲就係 就係佢嘅別名啦。係， 仲有冇啊？ 貴妃， 唔係。 依家系个品种，咁你咁样讲糯米糍都得啦。 你听我讲埋先，贵妃果，贵妃爱， 贵妃笑，先好啊。 唔系啊，真系有 贵妃鸡， 贵妃 丽阳贵妃 丽 啊啊唔系咩诶三百里 咩嗰啲嘢 冇听过咩 冇听过 荔枝角 几多字几多字 唔系两个字啫嗱 挂碌唔算 同佢 增城角挂碌 俾 啲 红果 tips 大家好嘛因为荔枝咧呢个品种咧好得意 系。 佢咧，如果你摘咗落嚟咧，三日之内必须要食。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三日 命， 我咪摸啊。 系啊， 我唔食，但我咪摸住。 如果唔系咧， 摸一粒， 佢会变色。 唔係，我想問咧，其實變咗色食唔食得㗎？ 食得， 即係佢皮咧好快黑咁， 係啊，好核突，即係唔靚。 同埋老師咧，係咪而家一定要浸鹽水㗎？ 老師啊，你依個開始已經開始爛啦。 係啊， 哦， 係啊， 咁個名係咩啊？ 咁樣佢變黑係咪？ 係啊， 係 啊，好快變黑， 咪 立即變黑又得。 你咁樣俾呢邊係咪？ 食得噶嘛？ 係啊，我話俾你聽，好多嗰啲咧賣嗰啲就係咁啦。係 啊，我只係張好嘅面， 你唔睇清楚啊？佢就俾曬 都係咁噶啦，你都係張好嘅一面展示俾人睇噶啦。 喂，咁個名係咩啊？三日就會變色， 就係離枝啦， 離開啊，離開 哦， 即 係 話佢 一離 開 個枝 就唔得啦，所以必須要盡快食咗佢。 咁即係最好就係一路摘一路食啦，係咪先？所以人哋嗰啲大荔枝 啦， 係啦，係啦，就係咁叫 荔枝。 咁另外個名叫做錦麗， 錦 麗， 錦麗， 錦係頭先你又話妃子笑啦，即係同楊貴妃有關。 係啊，佢有一個唔知貴妃乜㗎？ 貴妃乜？ 一係就 妃子笑，唔係個品種就叫妃子笑， 有一個名㗎。因為楊貴妃喜歡吃荔枝，出曬名 啊， 所以咧係有個名噶佢。 嗱呢個咧，阿杜牧就曾經寫過首詩， 有啊， 就其中一句咧就係啊一騎紅塵妃子笑，係啦，就係知道咧，哇！因為快馬加鞭啊，因為荔枝咧唔得嘅， 三日啫嘛， 即係快啲拎趕快俾佢食。 係啦，急趕馬不停蹄咁樣送， 要新鮮， 日夜趕送。 冇錯啦，即係勁過我哋嗰啲快遞啊，而家超級快遞，就係馬接馬接馬，係啊，急變， 荔枝扎急變， 荔枝扎急變， 正啊！ 嗱，我不如我插播呢個啊， 好啊， 以前。清朝的皇帝好喜欢吃荔枝 是哪个啊 乾隆有一个故事 他最喜欢吃东西 是啊咁啲荔枝 下方南嘛佢 啲荔枝呢就北方种唔到嘅北方种唔到一定要喺南方於是他就学唐朝嗰个皇帝咁样氹杨贵妃嘅时候呢氹佢嗰啲妃子啊乜乜乜乜呢就使人哋呢四月份，农历四月吓，一开花结果咧，啲人就连埋嗰嚿树或者 一齐拎来， 哇，连根拔， 冇错，连根拔 得唔得个？ 你听下呢个故事咧，就即刻放落啲船嗰度，一路水路北上， 沿路就淋水，即系等佢唔好死 啊！即系种 种住佢，种住佢上嚟， 系 唔得嘅应该。 你估下， 我觉得 呢条船。如果由廣東福建嘅荔枝島出名嘅，咁一路北上，你估要幾耐啊？ 三個月 唔使， 三個月 七日七夜， 嚇唔得唔得， 船啊， 以前唔係嗰啲電船， 係 大艇啊， 撐嘅就係咪？ 係 哦，咁啊，一個月 你咧？ 冇咁耐啊嘛。頭先你講話三個月，你話三個月喎， 我係三個月， 你話一個月， 我一個月， 勁啲，咁啊，咁兩個月啦， 兩個月啱， 哇， 就一去到咧就哇，即刻要嗱嗱聲去 種佢， 放翻落地下，但其實好好快唔得噶啦，好快唔得噶啦， 呢有佢就算你得嗰個味道都唔同啦，佢説話嘛，骨过怀而过啊嘛，有句成语。好啦，继续啦。 个土壤唔啱啊嘛，个环境唔啱 啊 嘛，唔同噶啲味道出嚟。 咁啊，为咗尽快要食啦，咁嗰一年咧就结咗啲果子。 嗯，即系真系得， 真系得， 即系翻嚟得。 得， 但系酸嘅， 唔系甜嘅。你估有几多粒得啊嗱？ 几 多粒得？有几多粒？ 两粒， 系啊， 即系荔枝通常都系两粒。 六粒得，六粒。点解六粒咧？得得啦，得得得。点解两粒啊？你嚟啊？ 因为一妈咯，一妈荔枝咁嚟噶嘛。 你食开咩荔枝啊？ 你有见到呢啲？ 系喎，一妈妈。 系 喎， 系啊。 喂，如果你咁，你 系 喎，你咁我真系好少啦，系嘛？ 好少， 一粒， 一粒， 哦，系最高。 系咪？ 系啊，歪猪笼好嚟，继续。咁点啊？ 一粒 太监品部皇上， 今次 40粒。 得40粒得啊， 都 好 啊， 系啊，即系咁黄。 我又想问下佢点解知道个粒得咧？系咪剥开嚟自己试咗一次？ 起码外观上，外观上都成熟 啦。 系 啊，拎上去品告皇上。 系啊，品告皇上。 咁咁多咁高废纸， 但系会唔会 系啊？嗱，呢个好问题。 但系会唔会太监自己食咗10粒咧？ 唔得，斩。咁啊，谂住阿太监仔咧，就谂住咁高兴。当晚食噶啦， 系梗啦， 系哦。嗰个皇帝唔系，咁啊听朝， 哦， 听朝即系朝头早， 传召啲 系啦，一齐喂去分。 系 你估佢点解要第二朝先？ 即系皇上话要 夜晚要谂下俾边40个？ 啱， 哇， 系啊， 我有 好聪明啊， 我有皇帝嘅底子， 你有皇帝嘅底子就你有40个男朋友先会谂到噶。 你点知我冇啊？ 妃子 有妃子， 系啊， 真系要啦。冇啊，有咩点算啊？系咁噶啦，你作为妃子你自己都知啦。 呢个最令乾隆头痛咧就系点样分啊？ 乾隆头痛，点解啊？ 痛啊？点样分？ 每人一粒， 因为惊啲妃子嬲 得啊。后宫佳丽3000，而家3040嘅机会， 而家系3000个里面嘅就系挑选40个。 而家咩准则啊？咩准则？ 佢 中 意咯，佢射咯，佢记得咯。 三千咧，其实系一个数字嚟嘅， 未必真系 咁 多 嘅，边有咁多噶？唔止添啊， 唔止啊！你都冇皇帝嘅风范。 冇啊，我未试过。嚟，继续啊！ 嗱，先嚟10粒。就進貢俾 皇后， 唔係去嗰啲佛堂先。 哦， 供 佛 俾菩薩， 係啊，因為乾隆都好虔誠， 係啊，冇錯，信佛噶嘛，拜佛。 係啊，係啊，咁咪得翻30咯。 係啊， 唔怪之要一晚。我係佢，我諗咗兩日。 唔係你諗到你要黑噶啦， 一路諗一路食咯，食曬唔使分咯。 好嘅， 啱啊，食 咗咯，就揾30粒，你估佢會點分啊？ 自己分啲 兩粒俾皇后嘅。 佢唔留啲俾自己咩？ 有冇皇后肉？皇后有冇份？ 皇后有， 皇后有 几粒？ 几粒啊？我3粒， 2粒，唔得啊！唔好单数啦。 有乜所谓？ 双数吉祥啲啊！ 3粒先够嘅，我觉得。 唔系分俾皇后之前，分俾皇太后先。 系啦， 系 啊，分俾阿妈先， 又10粒。 皇太后，你估可以剩翻30粒咋？ 剩翻30粒点分系咪？ 系啊。 诶，每人2粒，每人 皇太后2粒， 系啊， 2粒， 系 啱。 10粒 啱啊，唔系皇太后啱啊，2粒 两粒，好好，跟住 咗咯， 皇后 跟住先，仲有一个，佢又系送咗2粒嘅，就系曾经抚养过佢嘅温啊皇贵妃 皇贵妃 啊温慧皇贵太妃 哦， 即系养大佢嘅， 养大佢嘅， 有2粒 奶，即系呢个系咪契妈？ 系啊， 契妈 奶妈，你当系奶妈， 系奶妈 两粒。 系啊， 两粒好，4粒 嗱，4粒而家剩翻26粒啦，26粒啦咋？ 正嚟，仲有下一个 皇后， 分得嚟坏晒。 皇后 仲有未得住，仲有两个人佢都有2粒嘅， 系 仲有两个人啊？ 都系女士嚟噶， 女士 嚟嘅， 唔系佢嗰啲王妃， 即系奶妈啫嘛，契妈 系咪阿妈级？ 系咪 阿妈级？ 阿妈级， 系阿妈级， 妈级， 阿姨。 系咪皇？ 做咩打我啊？ 唔系， 太后啲姊妹。 唔系，其实系康熙嘅同埋雍正嘅贵妃。 哦， 即系又系啲 长辈嚟嘅。 啊 ，senior 嗰啲。 一粒。 唔系，跟住落嚟嗰啲全部 都系2粒啊。 皇后都系第一粒咋。 哦，搞错。 皇后 真系好珍贵噶。 令贵妃啊，麦妃啊，嗰啲贵人 都系1粒。 好啊， 都系 1粒，系啊。 剩翻阿乾隆，你估佢食咗几多粒？ 10粒，佢食咗9粒， 食咗 5粒， 3粒， 食咗1粒， 佢有2粒。 哦，佢又系两粒， 咁佢有几公平？ 好好啊，珍而重之。 系啊， 系咯，惨啊！ 但系做嘢， 我哋起码食半斤啦， 系 嘛？落咗粒咁 少，我哋而家幸福过乾隆， 系我哋而家真系 好 幸 福 啊！喂，如果你分，你点分啊？ 我分乜嘢？即系我哋都要4个人。 系啊，分嚟知啦。 几粒先？俾几粒我？ 10粒啊！ 10粒我会分 每人2粒先，每人2粒先。 系咯，都要摆喺度自己再食咯。 咪剩翻系咪留下？我哋下一个节目啊，李志刚，我哋自己慢慢分咯。 喂，但系我哋每人已经每人有2粒，我即系剩翻2粒啫。 剩翻2粒就俾你自己分咯。 佢系都，但系佢哋3个人， 我系榨汁饮又好，标本又好咯。喂， 我哋选完之后攞俾。 咁冇辦法啦，資源 一人 關 一人一啖，一人選一啖， 所有荔枝核俾曬。 荔枝核有用㗎，係 啊， 荔枝核 就 係咯，煲水啊， 整埋佢哋， 一係就俾下一。当一系就俾翻上一档， 我唔会啦，我唔会啦。 或者上一档俾一粒，下一档俾一粒，我哋打好大家嘅关系嘛，得唔得？ 好好， 我哋有个好邻居嘅心态嘛， 啱嘅啱嘅。 你知唔知咧？以前咧，其实除咗广东嘅荔枝出名之外咧，福建嘅荔枝 啊嘛，头先你讲 系 啊， 福建嘅荔枝， 福建， 福 建系 荔枝， 系啊，福建奶过，福建奶过，嗯 啊。你知道福建有一棵荔枝树，到而家都仲有嘅。 增城掛 落咧，唔係增城，增城掛落喺廣州，係啊，幾多年？ 好貴啊！增城掛落， 好貴 啊！ 係 啊， 十幾萬啊！ 係啊，一粒黐樹， 十幾萬粒。 總之係啊，真係㗎，佢哋拍賣嘅 人民幣 嗰棵樹， 係啊，係啊，係啊。 出嚟哦，好嘅，誒，講翻 嗰棵樹， 福建先， 幾耐？ 幾耐？一百年， 一百年，五十年， 五百年， 一百， 冇全部唔啱。 冇多定细少个 一千年一千年一千年 几多 几多 千二年 二百 一千一百年 你本来千二年嘅 千二年千二年千二年千二年 真系有咁耐 系啊而家仲有嘅 一千年 系啊千几年系啊我哋使唔使作句啊我想回一回起先 千几年用咩落作用荔枝啊 哦 荔枝荔枝。 心思思， 心思思，甜过隔篱屋嘅姨姨。 嗰系你咧？ 心诶，荔枝荔枝，甜过隔篱嗰个阿 B。 唔得啊！你呢句，你抄人哋嘅排名。 我嚟，我嚟，我嚟。诶，苏东坡话日食荔枝三把火，好快就会冇恶。 冇。哦， 喂，好多好多嗰阵时嗰啲诗人咧都写过好多， 好中意啊！苏东坡中意食杜 牧，系啊系啊， 杜牧都好中意食嘅写诗噶。 苏东坡咧，你佢咧嗰阵时喺惠州， 系啊， 就被 贬 去海南，但系咧佢反而都有荔枝食， 唔知几开心，开心啊！ 即刻开心翻， 系真系啊，系啊，咁啊点 几好啊！做人横掂都系咁啦，系咪啊？开开心心喺度享受人生。 其实苏东坡真系好中意食嘢啊， 非常好， 东坡肉。 啊， 真 系啊， 真 系啊， 真 系 有佢中意食肥肥， 所以感字系啊。 你知唔知咧？我上个礼拜咪讲帽嘅， 系啊，有同佢有关。 系啊，有一顶叫东坡帽， 系 好长。 点样嘅东坡 帽？东坡帽系 你又 即系佢咁样噶，即系咁样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好似风筝 哦，系啊，呢个系佢 好差呢个画得， 系呢个 画 得 想唔到呢个 系啊， 我见过啦，东坡帽 系啊，即系阿东坡咧，嗱白居易亦都写过， 好中意 系，好多人都好中意食荔枝嘅，佢话荔枝咧，人当系中国嘅果王， 嗯， 因为你知咩洋人咧，将个荔枝译做咩啊？ 荔枝咯， 荔枝 系啦， 哦系直译喎， 直 译， 因为全世界都冇噶啦，系得中国，咁其实咧又可以当水果食啦，又可以晒干，好似头先你话斋啦，荔枝壳又用啦，荔枝核 又 有 用 啦， 有中醫嘅作用， 全部都有嘅。咁另外咧就係話荔枝咧，佢哋煮飯啦，係 啊入贊，係 啊係啊。咁另外仲有荔枝都有劇嘅喎， 荔枝劇 係 咩劇咩劇 啊？你意思 荔枝劇 即係嗰啲片 段人間 荔枝 啊有啊有啊有， 係咪㗎？ 有啊！ 咩叫荔枝 劇？ 唔係 即 係 以荔枝做 主 題嘅一啲嘅舞台嘅， 你可以寫啦。 好 寫咩？ 寫荔枝劇， 一孖荔枝。 係啊，寫完之後我可以寫黃皮劇。 又問乾隆點樣分荔枝？ 冇錯，喂，我想做妃子啊！我想做妃子。 阿李貴妃，你都食咗兩粒荔枝啦，你仲想點啊？心公計之，公心計荔枝篇。 喂，我覺得佢錫我啫。其實已足。渐眼你颠倒，最终竟感觉到有爱慕。Wrap me in love, can't get enough. You're all I think of. I'll keep spinning. I've been dizzy, 情话调转焦点。I've been dizzy, 唯独位置不变。I've been dizzy, 直到被你体贴。 拥抱，接受紧抱，情到 Wrap you in love, can't get enough, you're all I think of, I keep spinning. I've been dizzy, 情话调转焦点。 DJ 一个进入广播大门的机会已经为你打开，三个不同风格、不同魅力的 DJ 细说当年的心路历程。黄天怡， 你喜欢讲嘢，但是你经历过即系一个正统的 training， 你就知道原来你由幕后去到幕前，你所有嘢其实都是要学的，咁即系话你要投放嘅时间其实是很多。 我是 DJ 人物专访，七月开始《风骚快活人》逢星期四播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在上午十一点十分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鼠措施。正在四川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了解大熊猫的护理、饲养和赴港安排等细节。随团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在社交平台说，衷心感谢中央再次送赠一对大熊猫给香港。文体旅局亦都早已和四川省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对接，并且紧密联系海洋公园，就送赠大熊猫给香港作出商讨和安排，希望尽快迎接一对大熊猫到香港。杨润雄又说，昨日抵达成都之后，了解当地情况，尤其是游客的热点，以及体验成都的饮茶文化。他亦都到访成都高新中演大剧院，了解当地的文化艺术发展。中环海滨活动空间正是举行中环夏至活动，当中包括充气奇迹展览。有传媒早前引述原作者说，展品好丑，不合比例，要求主办方停止展览。中环夏至策展人 Grace 说，今次展出属于二次创作，和原作者之间没有金钱交易。由于原作品是 AI， 实体化的时候要考虑结构和公众安全作出微调。展方今年三月联络作品原作者 Joanne， 对方同意展览可以描述为受他作品启发。展方完成实体作品之后亦都有发送照片给原作者，对方看过没有提出反对。 Grace 喺一个电台节目话，喺传媒报道之后，仍然同原作者保持联络。对方对事件感到不开心同埋忧虑，策展方就邀请对方嚟香港亲身睇展览。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公布，上个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是摄氏 16.66 度，较去年6月高 0.14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6月。此外，全球单月平均气温连续13个月创同期最高纪录。截至今年6月，全球平均气温已经连续12个月比工业化前高出摄氏 1.5 度。数据显示，自去年7月以来的全球平均气温创下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比工业化前平均气温高出摄氏 1.64 度。有科学家认为，最新数据表明2024年可能超越2023年，成为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95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44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22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蚊，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64.84，跌3.2；盈富基金18.14，跌1.2；阿里巴巴71.85，跌1.05；友邦保险50.95，跌8毫；工商银行4.38，升1.6；汇丰控股67.45，跌3.5；建设银行5.4，升4仙；中远海控12.34，跌1.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2，日元160.42，瑞士法郎0.894，加元1.363，人民币7.269，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41043点，升131点，港金报2221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3.41美元，卖出2383.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开源道下行车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观塘游泳池。重复一次啦，观塘道旺角方向近开源道嘅下行车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现时龙尾喺观塘游泳池。另外，较早前大榄隧道元朗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交通系回复翻正常。另外，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马场嘅坏车亦都已经拖走咗。现时一带是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另外私隧九龙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仁安医院。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跟住再提翻你啦，新田地街有紧急路面维修，近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疗所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东区走廊维园道中环、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10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年糕、马拉糕、萝卜糕你就食得多，有冇兴趣试下我啱啱学识整嘅拉椰糕呢？ 拉椰糕系唔系即系椰汁千层糕啊？ 好嘢，咁都知。 我知呢种糕点甜品喺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都好流行。其实佢有咁多层，好似好复杂，难唔难整噶？ 拉椰糕嘅主要材料有椰汁、木薯粉、粘米粉、斑斓叶、冰糖、水同埋盐。整好白色同绿色嘅粉浆之后，就要一层一层分开蒸，大约5-6分钟蒸一层，至少要蒸7层，所以都要花啲时间噶。 听落就唔算太难整，但系好需要心机同耐性。你咁好整俾我食，我梗系要试下啦。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诗芬、崔洁彤。 二台话你知。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立法会议员林林， 3个月嘅时候要验血，验完之后翻嚟咧，我医生好紧张，打俾我心死啦，医生打俾我嘅点解？跟住打俾我话，你个 DNA 好似有啲问题，好似有一个本身唔喺嗰3条入边嘅其中一条染色体咧，好似有啲问题，短咗。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谭咏仪、林思敏，有佢哋有快乐。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照亮你，完结篇。 炼油厂发生火灾，消防员全体出动，有重要嘅队员遇上爆炸而不幸牺牲，主角近时村亦因为强烈嘅冲击而昏迷，徐来极度担心，最终有情人又可唔可以终成眷属？ 国剧830，照亮你，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8点35分，港台电视30日。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睇电视睇影剧嘅时间，我睇咗一套咧1996年嘅荷里活电影。不过呢个电影有一样嘢咧系比较特别嘅，就系我哋香港导演执导嘅。呢位导演咧就系暴力写实派，大家知唔知呢个系边位导演咧？暴力写实派， 杜琪峰， 就系林岭东先生啦，离开咗我哋林岭东先生，东 Sir 啦吓。佢系《风云》3部曲啦，《龙虎风云》《监狱风云》《学校风云》非常之出名。 咦，你有份喎？ 系啊。 好嘢， 暴力写实派。咁呢套戏咧叫做 Maximum Risk 啊，叫做向100%危险挑战。睇翻先吓，呢个叫做硬闯100%危险啊，真系好 Q K 啊！叫 Maximum Risk， 1996年嘅一套电影。即系头先所讲咧，嗰啲暴力啊，嗱，其实呢一类电影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睇咧？有3样元素一定有嘅，飞车。 爆破啦，爆玻璃啦， 一定有噶。 喺上面跌咗落嚟， 系啦，飞车。第二咧，拳头，即系嗰啲叫埋身肉搏嗰啲咧，一卷拳好对嗰啲。第三咧就系枪战啦。咁呢一套戏咧，3个元素系不停俾你，不停俾你好多嘅飞车镜头。一开成套一开已经系飞车喺嗰度，但系一开嘅时候咧，呢个电影嘅动作明星上格云顿咧，一开场咧已经死咗啦。知唔知点解咧？因为呢一套戏就系讲有2个上格云顿嘅，呢一个咧其中一个 twin brother。咁好啦，咁啊呢一个一开场佢就俾人追啦，咁撞咗埋一架车度，成个人插咗落，一个人咁样成个 front 插穿个玻璃跌咗落。即系你谂下嗰啲镜头系视觉嘅效果或者嗰种嘅冲击力咧系非常之大嘅。咁佢死咗之后咧，咁当时系发生喺法国，有一个做警探嘅，另外一个上格云顿就收到消息啦，喂，啱啱有一个。 男人咧喺个交通意外死咗咧，同你一样样嘅。 咦？ 系啦，于是好奇怪，佢走去睇下，系点解呢个死者同我一样样嘅咧？咁样，跟住佢翻去同阿妈讲，跟住阿妈就喊。 父母。 原來其實佢喺佢係啦，佢其實咧，因為以前咧有兩個噶，不過我太窮啦，所以咧就有一個咧交咗俾人，就帶咗去。咁原來後來咧，佢嗰個當細佬先算啦，係做咗一個黑幫嘅仔，咁然之後咧就慢慢咧就成為一個黑幫嘅頭子。咁佢就想追尋翻點解我細佬會嚟咗法國嘅？佢明明俾人帶咗去俄羅斯㗎，咁就喺度追尋翻成件事啦。咁成套戲我第一中意睇一啲嘅叫做。槍戰啊，或者一啲比較緊張嘅情節，譬如裏面有啲拍得幾好嘅，譬如上架雲頓喺一個火車站嗰度，由一邊月台一跳過去，跟住個火車就到啦，即係個 timing 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啦。但除此之外咧，我又覺得個劇本咧好似弱咗少少咯。即係但係如果你純粹係睇嗰個官能嘅刺激咧，呢啲都係俾到你嘅，叫做 maximum risk 嚇。 唔知點解咧，我而家對於咧，即係有兩個孖生兄弟啊，又因為窮。又唔養啊，分開咗咧，我唔係好接受啦， 係嘛？ 即係咪因為覺得而家 以前接受嘅點解？ 唔係以前嗰年代，覺得係真係會有嘅， 你覺得好正常嘅事。 而家就好似好遙遠。 同埋因為以前 寫嗰啲戲， 以前啲人生得多 嚇，係啊， 所以就有啲真係會俾咁啲人嚟養。 冇錯， 係啊， 即係我個人嘅意見。 嗯， 多多包涵。 好， 來吧， 好 ，Sarah， 今日好難得，我同 馬老師 第一次聯手。其實咧，我覺得好開心一樣嘢嘅就係，原來最近有兩個非常之談論性高嘅 documentary， 分別兩我同你都想睇。 冇錯， 我先睇咗一個就係Celine Dion 嘅。 冇錯。 跟住我睇完之後，我就會發覺嘅就嚇都幾好喎，簡簡單單，但係你可以知道人嘅一生或者佢面對嘅一啲事嘅時候，究竟佢要點樣去突破有好多嘅困難。咁就 Celine Dion 都好令人覺得好尊敬，因為嘅就你知道佢有個病啦。咁有段時間嘅話就即係去養病啦。咁我唔講呢。這個這個有機會會跟大家再分享，但竟然就是無獨有偶，我們大家都看了這一位的網球 巨星， 巨星就是講的是這個費達拿的 12 Final Days， 沒錯，最後十二天， 最後十二天，其實這最後十二天呢就是他要宣布退休那十二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而最後尾那一日就要跟他的一些網球的高手要打一個就是 Love Cup，系啦，咁所以就系究竟佢会赢啊，定系会输咧？ 佢仲有一场双打， 仲有一场双打， 就系同佢嘅亦有嘅纳杜同埋费达拿一齐联手，佢哋就系欧洲队嚟嘅。我呢套嘅纪录片真系好好睇啊！佢记录咗一个运动员，佢点样由零开始，做一个顶级嘅运动员， 冇错， 同埋佢嘅心理状况啊，生理状况。因為其實最關鍵的原因咧，佢已經係41歲。呢套戲係講緊2022年嘅時候， 舊年嘅事係啊，冇錯。 咁佢決定退役嘅原因就係話佢嘅雙腕，佢 醫唔好啦， 做咗一個手術之後，得好痛好痛。其中一場咧，阿Yui你都記得啦，佢打得好辛苦，好辛苦， 即係一路痛住嚟打。 係啊，佢牆上邊佢太太望住喺度，唔想睇到，掩面痛哭。仲有佢爸爸媽媽，仲有啲仔女咧。係啊，呢個我覺得真係幾好睇嘅。 我覺得佢難得在於嘅就係我本人咧係唔睇網球嘅，我亦都唔識佢哋係邊個。但係如果我作為一個觀眾嘅話，我就去睇一個勵志嘅故事，我都覺得真係非常之好睇，好振奮，好熱血。因為其實如果大家係了解嘅就係費達拿，本來係一位佢瑞士嘅一個網球嘅球王啊，可以咁講。初初嘅時候，只不過喺側邊度幫人執波嘅。 系啊，细个嗰时 球童嚟嘅啫，系啊，帮人执波嘅咋。但系佢同自己讲嘅就话，第时大个嘅话，我一定要做一个网球星。佢讲完真系做得到啦。睇翻嘅就系有关于佢嘅一啲成绩啦吓，佢总共系攞到咧就系20座嘅大满贯嘅冠军。咁而喺单打系世界排名嘅话咧，系一路咧都系非常之好嘅。咁而且嘅就系我好中意睇佢里面仲有嘅就系同一啲嘅对手喺个场喺运动场上，既系敌人。因為我哋係要打係啦，但係喺場外嘅話，佢哋係一個好好嘅朋友。講緊嘅就係拿度啦， 拿度係西班牙嘅。 哇！呢啲係真係睇到係你係會覺得好開心。同埋其實雖然對於呢個即係網球唔係太過認識啦，咁但係我會覺得佢就係好中意睇到啲運動員佢哋係可以喺咁長嘅時間之內攞到咁好嘅成績之外，佢點退落嚟咧？退落嚟要考慮啲乜嘢咧？ 好艱難。 幾時退咧？ 退唔退咧？ 冇錯， 點退咧？ 想唔想退？願自願退啊，定被逼退？ 後邊所有嘅就係佢退嘅時候嘅話，後邊嗰啲人佢哋會點睇咧？個個都會有唔同嘅睇法㗎。 有啲人可能係因為球王而有工作啊，有收入嘅，咁佢一退落嚟咧，係即係嗰個成條線咧，就可能要 collapse 啊，或者睇下點樣樣轉。 係睇完之後嘅話，我仲要覺得嘅就係話，其實有好多嘅運動員啊，基本上都會有種唔同嘅感覺嘅，即係有啲好可能嘅會喺球場上會發脾氣啊， 係啊掟嘢啊， 係啦，會比較火爆嗰啲， 會怒敲啊， 掟嘢係啊，係啦，跟住就會俾人哋警告嘅，係咪？即係你唔可以咁嘅，但係佢從來都唔會嘅，佢好冷靜， 謙謙君子， 謙謙君子，亦都會覺得嘅就係佢係一個好優雅嘅一個即係網球手，咁而且嘅就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喺上邊嗰度嘅完全係 effortless， 即係佢就好似唔使用力咁樣，但係佢話從來都冇話唔用力呢一樣嘢，因為背後有好多好多。努力，所以我上台嘅时候。冇錯，咁所以就我覺得係好好睇。我最喜歡最喜歡最喜歡嘅就係當佢哋要去打最後尾嘅 Lover Cup 嘅時候，佢兩個嘅雙打同埋拿度，你會見到嘅就係佢仲比佢更加傷心，係咪啊？佢喊到咧，男人之家啊！ 一個武林高手， 係啦， 突然間 我未派一個話要走啦，係啊， 跟住 少林寺 嗰個 跟住佢係咁喊，係咁喊， 計算我退出你， 英雄 冇錯。 我唔止喊添，會點？ 可能會 點啊？ 冇， 即係嗰種惺惺相惜嘅感覺啊！ 同埋，因為我覺得阿費德勒點解我都幾喜歡佢咧？因為佢真係一個好男人，佢一個 family man， 佢太太就係佢哋2000年參加代表瑞士參加呢個奧運嘅時候認識嘅，咁佢太太因為佢放棄咗自己嘅網球， 冇錯，去成就佢， 去成就個老公。我覺得呢樣真係真愛， 真愛，真愛。 你諗下，你願唔願意啊，小米啊，小朋友？即係如果你背後個女人佢嘅成績比你好，你要唔？ 佢都 係 做呢行嘅， 係啊，放棄你自己， 俾佢 成 就 佢， 等佢 安心啲， 係一個考慮嚟， 都係要 你考慮翻轉係咪？ 係啊，即係唔係咁容易啊？呢個 真係唔易㗎，佢唔打網球啦之後， 即係你冇理由話你好叻咩？我都中意打，我都可以叻㗎。 相夫教子， 係啊，真係好正，係啊，同埋佢。佢嘅所有屋企人都支持佢， 冇錯， 係啊，佢因為佢膝頭哥有傷患，做咗一個手術，但後來咧一樣咁痛，佢有啲後悔， 即 係 後悔做呢個手術。 係啊，即係你諗一個運動員，好好， 佢以為會好翻嘅，但到最後尾冇好翻。 都收睇，再睇一啲周邊嘅資料咧，就係話原來好多運動員咧，即係頂級嗰啲運動員咧，響 都周身傷㗎啦。 周身傷之外咧，響退役之後咧，好多時會有呢個抑鬱症。 因為冇咗以前嗰種光環， 焦點啦，唔識點樣去 manage， 同埋佢都仲好後生啫嘛，係嘛？ 四十歲嘅啫， 但我諗佢球員嚟講好老啦，老嘅意思係啲 體力上 啊，支持唔到啊。 咁喺法國生活其他樂趣咯。 可以咁講嘅，同埋其實今次呢個紀錄片亦都好值得睇嘅，就因為嘅係佢授權俾大家嘅第一次拍佢嘅 documentary 啦。以後嘅就係話其實係可以俾佢去佢屋企嗰度拍，因為其實以往嘅話係佢係唔俾嘅，佢係將自己嘅私生活係收得好埋嘅，係啦，所以其實我覺得係 一個女都冇人知， 係啦，就係好貼身地嘅，就係最後尾要離開嘅就係最後尾嘅12日，究竟佢發生咗啲乜嘢事啦，接受啲乜嘢嘅訪問啦，同佢啲朋友究竟之間嘅友誼係點樣？佢自己都講嘅就係呢個 documentary 好似濃縮咗佢自己嘅一生，即係有啲咩嘅朋友也好，一啲敵人也好，喺場上嘅大家就係個敵人，但係私底下有個好朋友。我覺得最難嘅話就我睇到有一張相同埋睇到一個畫面，我就真係會爆喊啦！就係佢哋輸咗嘅時候，到最後尾大家都喺度拍手掌，因為係最後尾一場啦，最後一場啦，唔打噶啦，係啊，咁就我唔應該講係啊，即係唔應該講喎，就係佢贏定係輸。我睇落去嘅，因為我想睇佢嘅 Lover Cup 嗰度，最後尾嘅時候佢究竟係贏定係輸。咁就竟然你會見到嘅就係有一個畫面嘅就係阿費德勒同埋嘅就係阿拿度兩個拖住手， 啊你諗 兩個大男人喺度喊，所有嘅人咧就喺側邊度歡呼，係啦歡呼，即係你係最好嘅。咁就話拿度同佢一齊手牽手，俾佢一個秘密嘅感謝，佢好多謝佢，因為嗰陣時候其實佢啱啱出嚟嘅時候，即係僆仔嚟嘅啫嘛，佢係帶住佢噶嘛，同佢一齊對壘嘅時候，亦都學咗好多嘢喺佢身上，兩位都係亦師亦友，即 係 呢啲咁嘅嗬。我好中意今朝早我哋就喺度大家傾嘅時候。 感覺上覺得嘅就好似一個武林，嗯、 武林高手、啊， 武林高手， 去到 登 頂啦， 係啦， 一個人。好冷 靜，只有少咗一個，係啦， 嗯，就我依家情況就係咁樣。 好， 你登頂係嘛？ 做咩你要退休咧咩？馬老師你要退休咧咩？ 唔到你啊，個肚腩太大， 棘住咗。 好啦，咁我哋就同大家講咗就呢一個。 我今日要介紹一套咧係中國嘅電影哦。其實我之前一早想睇呢套電影啊，咁一直都冇機會啦。咁近排又睇咗，咁啊叫做《朝雲暮雨》啊，係一個頭先講中國嘅，唔係《朝雲暮雨》係一個係啊， 朝 雲 朝 雲朝 朝 雲係 cloud 個雲，咁係啊韓三平做監製啦，係啊張國立做導演嘅，咁啊范偉同埋周冬雨主演嘅，咁啊叫做《朝雲暮雨》，咁係一套改編自真實故事嘅犯罪電影嚟嘅，咁啊兩個角色啦，即係范偉就飾演呢個老秦啊，係啊撈錢啊，咁啊周冬雨就飾演常娟。咁啊有一次點解會想睇呢套電影咧？其實我係俾個電影 trailer 咧，係講阿周冬雨咧要飾演一個植物人。 嗯， 咁我就俾佢嘅演技咧，去即系吸引咗去睇呢套戏。咁喺上网睇啲影评咧，都话哇呢套戏系简直系一个演技嘅盛宴啊！咁因为系范伟同埋周冬雨两个即系嘅演技非常之演得淋漓尽致啊！咁呢个电影讲乜嘢咧？其实就系讲阿范伟饰演嘅老秦咧，其实佢系坐咗27年监，佢分别犯错咗两件事啦。咁一件事就要判咗10年，出咗嚟之后咧又再犯另一件事就判咗17年。咁所以 total 咧就坐紧27年。咁喺佢就嚟去叫做获释嘅时候咧，有一日咧村长就去咗佢嗰个監獄度探佢，咁佢就話咧唔好意思，因為我哋咧要有啲嘅村嘅一啲發展，咁就收咗你嘅屋，同埋咧清拆咗你爸爸媽媽嘅墳。咁但係咧，我哋會按翻國家嘅賠償去賠俾你。咁所以咧，佢喺佢未出嚟嘅時候咧，已經有150萬嘅拆遷嘅賠償。咁正當佢即係釋放出嚟嘅時候咧，咁佢記得咧即係其實佢對於佢爸爸媽媽相親咧係有種愧疚感嘅，即係覺得我成世人咧做咗仔咁耐咧，都好似冇服侍過佢哋，因為坐27年監啦，咁亦都冇小朋友嘅，即係冇後代嘅。咁 想問下佢出嚟幾多歲啊？ 50幾歲㗎啦，佢50幾歲㗎呢、這個老秦。咁咧佢爸爸媽媽就話啦：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咁於是咧佢就成日都記住呢句説話咧，就好想去彌補翻佢對爸爸媽媽嘅嗰個愧疚啦，或者。滿足翻佢哋呢一個遺願啦，咁所以咧就想去 even 啊，坐27年監一個叫做好似好冇人生希望嘅階段，但係佢都想有個希望，就係要娶老婆、生小朋友，過上一個好生活嘅。咁所以喺佢出嚟嘅時候咧，咁佢就去周圍唔同嘅婚姻介紹所去去揾佢另外一半啦。咁但係其實大家都知啦，坐27年監，你住50幾歲、其實就係好難去揾到一個合適嘅伴侶嘅。咁但係因為佢有150萬呢一個費用嘛，咁其實咧佢中間咧係遇咗好多女人咧， 係 呃佢錢嘅，係騙佢呢個錢而去為咗接近佢嘅。咁於是咧佢即係叫做清醒過嚟嘅時候咧，佢就話：好啦，我唔去呢啲嘅婚姻介紹所去揾啦，我就去選擇去一啲女子監獄嘅門口度等，去等咩咧？等即係同樣嘅過來人，大家都係有坐過監嘅，出翻嚟可能都係揾唔到另一半嘅，就去嗰啲地方咧去結識佢嘅新嘅伴侶。咁但係咧喺呢個時候咧就撞到喺呢個女子監獄咧附近咧瞓咗一日一夜嘅呢一個周冬雨就常娟，咁就係正值佢嘅芳華嘅年紀，就係24歲嘅常娟。咁佢就話啦：點解你喺度瞓咗一日一夜？因為佢冇爸爸媽媽嘅，佢係孤兒嚟嘅，佢都係喺琴日咧喺呢個女子監獄釋放出嚟，佢都唔知道可以去邊度。咁就喺呢個時候就遇到老秦啦。咁周冬雨即係常娟咧，見到老秦喺呢兩日咧都喺不斷喺女子監獄度要去報一啲嘅女伴咧，咁佢就直接走埋去啦，話你係咪要揾老婆？不如咁樣啦，你就等我嚟做你個老婆啦。咁然之後老秦當然係覺得。哇，唔係啩？我帶你成30幾年，我做你阿爸都得咯。咁佢就唔好接受呢一段關係嘅。咁但係周冬雨佢話：我唔介意，因為我真係冇人冇物，我亦都冇屋企去。咁既然咁難得，你如果肯收留我，俾個阿姐頭我嘅話，我唔介意去做你，即係叫試婚啊！我唔介意同你一齊住，試下可唔可行？係咁，但係咧，即係說服咗阿老秦之後咧，咁佢就話嘅：不過有條件嘅，你要對我好，你即係你要愛我。不過我唔會咁快去俾你掂我嘅。你都唔好諗住夜晚咧去走過我的房度掂我，如果唔係我會告你強姦。當我告你強姦嘅時候咧，你又要再坐多唔知幾多年啦。咁佢話：咁你要點樣先 證明到，咁老陳係一個比較敦厚嘅一個男人嚟嘅。 我想問下佢犯咩事？ 老陳，第一次係殺人嘅，咁第二次咧好似係偷運一啲違禁品啦。咁佢就話：咁點樣證明係我愛你啊？你買嘢俾我咯。你買多啲名牌嘅， 聽落好似又一次騙局。 係啦，就好似騙局，但係呢個騙局係比較真實啲嘅，因為佢真係去同佢住啦，同埋間唔時咧，咁佢都好識做嘅，即係會走去錫下佢啊，俾佢拖下隻手仔啊。但係要同你生小朋友咧，我就要再嚇觀察下先。 但係老長五廿幾嘅咯喎， 係五廿幾歲嘅啦。之後再加上啦，佢咧其實有一日咧就話啊，其實我哋都試咗一段時間啦，我想要一個彩金，我要即係我哋不如即係認真結婚啦，我哋要個彩金就係184,400。點解咁零零係184,400呢？其實佢呢一個劇情係鋪墊嘅，咁我先唔去揭曉啦，亦都等觀眾係自己去 find out 點解佢要攞呢個184,400嘅彩金啦。咁之後咧，攞完呢、這個彩金的時候咧，咁阿老全就話：其實我都買咗好多嘢俾你，亦都彩金都俾埋你啦，幾時可以同你生小朋友？咁阿周都要。依然當然係要拒絕啦，咁有個位咧就係，總之佢哋兩個就大打出手啦，因為覺得我好似一直都俾你 呃緊咁， 呃緊我啊，蒙在鼓裏啊，咁嗰一場戲咧都係幾好睇嘅，即係兩個人咧大打出手，仲要最後一個位咧，阿周冬雨咧將地下嘅玻璃啦，用嗰啲碎片啦，總之去傷害自己啦，咁而令到佢哋咧就入咗醫院，咁阿老全嗰個位咧就覺得哇，我都好愧疚，我唔應該咁 emotional， 咁同你即係大打出手，因為我真係愛你噶嘛。咁正當佢出醫院嘅時候咧，周冬雨就竟然攞埋個彩金咧，就唔見咗啦。究竟佢去咗邊度，或者點解唔見咗咧？咁呢個大家都可以再即係翻一個原因，亦都喺某一個時候咧，佢收到一個周冬雨之前個女監獄嘅長官。嘅電話就喺呢個電話面咧，原來就發現咗阿周冬雨嘅啲過去啦，同埋點解佢要攞呢個184,400。咁於是咧，阿女長官咧亦都知道周冬雨住喺邊度，咁就叫阿老長喂，不如呢個時候你去揾佢啦。咁就當係去揾佢嘅時候咧，周冬雨就跳河自殺啦。咁亦都係佢呢個跳河自殺咧，雖然俾老長救翻起，但係從此之後佢就變成咗一個植物人啦。咁我覺得最好睇嘅地方都係喺呢個電影嘅後半段啦，因為周冬雨咧，我可以講佢做呢、這、一個植物人咧。佢演得都幾出神入化嘅，即係佢喺個眼球上面嗰啲微喐動啦，個嘴巴嘅即係啲開開合合啦。Even 我睇翻一啲嘅觀眾嘅一啲 評語 咧，就話有個觀眾話我媽媽都有試過係植物人㗎，我媽媽就係呢個樣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想睇下， 做好多功課， 係啦，做好多功課。周冬雨究竟點樣演繹呢個植物人，同埋老秦嘅演技有幾爐火純青咧？大家就可以去睇下呢套《朝雲暮雨》啦。 嗯，好，推介俾大家，推介好啦，晚上12:00，好热啊，33度嘅温度，相对湿度66%，雷暴警告有阵时咧，今日1: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生效噶啦。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咧都系丰收发汇型嘅拥趸啦，我都系啊，我听咗好耐噶啦，点样先至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實千祈唔好誤解咧，快活就係活得好快，係好快咁樣生活。因為做事咧，如果好急、好逼促咧，欲速不達啊！有時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咧，步伐實在太快啦。放鬆啲，放慢啲，調翻轉做個慢活人咧，你自然就會生活快樂噶啦。做個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頭早10:00至1:00嘅風騷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风骚快活呀！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啦啦你好， 早晨啊，大家 早晨，马家姐早晨， 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 马家姐系咁泵嗰啲 hand cream 嗰啲 hand cream 啊， 系啊， 我唔好，我唔好，系好大诱惑嘅，摆喺你面前， 又香又滑， 我知系啦，又唔使钱， 搽匀晒啊，系啊， 我觉得我条颈 搽埋面啦。马家姐， 你唔好提佢， 十五分钟泵一泵，头先同我讲咗。 系啊，好啊，我会收翻佢钱噶，你放心。系啦， 一泵收翻佢几廿蚊，应该合理。 好嗱，但首先咧，当然咧，我哋香喷喷之外嘅话，亦都要同阿兰讲声唔好意思，因为咧就系诶节目里面嘅话，三姊妹咧有两个姊妹咧系唔听话嘅，系得一个小羊妹系好乖。我哋俾啲掌声小羊妹。 多谢多谢。 系啊， 但其实小羊妹咧最乖嘅系羊妈妈。都唔关你事， 点解唔关我事啊？我有我食噶 喎， 系叫杨妈妈煮俾你食嘅，我哋俾啲掌声杨妈妈， 多谢。 系啦，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挑战啊！吓，就叫大家要食多啲茄子， 有冇食啊，马家姐？ 其中有一餐飯有， 但你冇影相啊？ 唔係我主動去嘅， 即 係 被動式咁樣咁啱撞到，唔係 呢個係事實。 哎呀，最衰琴日我哋食飯嗌個魚香茄子煲， 我曾經有諗過一下，但我唔記得咗，之後都係唔記得咗。 係 啊， 咁魚香茄子就油啲啦， 係啊， 即係魚香茄子油好多油浸住喺度。 係啦 ，OK。 咁所以咧，我哋咧， 但見到我哋聽眾有挑戰喎， 係 又話俾你聽，我話好好喎， 冇錯， 出入平安喎。 真的好，因為我們都有講過是膳食纖維很豐富，對， 是 啊，所以都是幫到，即是聽完之後都會去想嗌翻到茄子的菜去吃飯， 可不可以延長這個挑戰啊？ 嗯， 即下個禮拜一之前的話，我們兩個好嗎？交一份功課給你， 你們兩個交功課，我就交完的了，好不 好？我們沒有，我們沒有想侵你玩，我們兩個，我們兩姊妹而已，好不好？ 我就第三者， 那些旁人其實是，你試不試？ 不是啊，因為我媽媽煮了成个礼拜，所以我唔好将麻烦杨妈妈。 煮一个礼拜， 你咪 煮咗几餐啦， 几餐 啦，好食啦。 煮咗啲乜嘢啊？ 点煮啊？ 佢咧加茄子落个煲度，咁又加啲肉碎啦，又加啲咸蛋啦，咁又加啲芫荽，系啊， 攞个味咯，即系 攞味咯， 闻到啲味 系啊，又加啲芫荽啊咁咯。我最中意食嗰啲芫荽，好香， 好香。 喂，个重点你去咗芫荽嗰度，你 你冇理，你有啲咩意见你可以打。揾羊媽媽作出投訴， 係啊！你知唔知呢個係咩嘅？呢個係延伸攻略， 係。 好嘢， 係啊， 好好 真 係 好好啊！ 有咩送飯幾好食嘅？送飯幾好食嘅？ 係啊， 賣上單啲啦，賣上單啲啦。 咁你有冇睇到佢條茄子係即係肥嗰只啊，定係長嗰只？ 長嗰只， 長嗰只， 長茄子嚟嘅。 咁嗰個皮有冇即係 keep 翻喺度？ 有，係啊。 你話要食皮㗎嘛？ 最好食過。 有啲人唔食皮㗎嘛？ 總之嗰啲係抌曬啲皮， 係咧唔識食， 戒口喎。 係咯，我都唔明茄子戒口。戒口唔好食茄子，戒口你要戒口唔好 食茄子。 系啦，佢就聽咗係戒咗個口啊嘛。 你唔好再得罪我啊！又嚟啦！ 喂喂， 因為個皮，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好好噶啦，有啲乜嘢記唔記得啊？ 花青素 高嘅膳食纖維， 冇錯。 除咗花青素，仲有咩啊？ 結嗰只味係咩話？ 唔知咩？ 結嗰只味係有個名嘅，唔記得咗啦。結結 茄揀， 茄揀 係 咪？嗱，我記得個，但唔記得咗佢嘅樣。 仲有一個紫色嘅元素，嗰個抗氧化咧叫做咩？記唔記得？肯定唔記得。 抗氧化。 茄 素提。 有個同佢真名同姓嘅。 哇！ 女同王。 女王同。 唔係，叫做茄王同金。 有咩？有黃銅金呢個銅好似冇出過 隻。你仲有讀過個英文？ 英文名你一定讀過。 Nasolin， 所以我就記得英文咋。 頭先唔得， 我 哋 Nasolin 咯， 我都覺得係啊。 Nasolin 係啊，咩年？ 茄王咩金有啦？ 茄王銅金啊，所以咧就見到即係嗰個。紫色嗰個表皮啊，即係茄子， 就係充滿住呢一個茄黃銅金， 好嘅抗氧化劑嚟。 知道，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可以講下唔同類型嘅茄子， 有幾多種啊？ 其實真係有好多種啦，即係你講肥嘅、長嘅都有幾種啦。咁其實咧，我哋可以即係睇下唔同品種先，睇下大家有冇。其實有好多品種， 有白色咯，我見過， 係啊， 白色嘅茄子㗎， 冇錯。白色嘅茄子啦， 脆身啲 嘅。咁當然，因為白色嘅茄子佢冇咗紫色嗰陣皮，咁、那個花青素啊、茄黃酮金咧就冇咁滯噶啦。咁、所以即係膳食纖維都有嘅。 但係點解會係白色嘅？係佢個種 嘅，佢個種嘅 唔俾佢曬太陽啊？ 唔關事，係佢個種， 因為人都會噶嘛，即係曬太陽就佢會黑色， 會黑 埋， 係即係曬嗰邊白色。諗住曬紫咗， 係啊，揾啲嘢包住佢咁樣，跟住 咧就曬咗白色， 係啊， 即係曬咗啲咩化合物咁啊，係應該係個種嘅問題，因為你會見到有啲咧係紫色同埋白色兩溝咁樣， 係啊，好開心㗎，好似西瓜波咁。 冇錯冇錯，係啊，都 可唔可以踢茄子？ 嚇， 踢茄子， 踢佢， 唔係人哋長條形㗎嘛，有啲即係唔夠圓咯。 好明顯佢冇見過啦，唔好理佢。好，我哋繼續，唔好為佢嘥時間。 我哋先讲咧，嗱就唔好玩住先啊，马家姐，请你认真听一听先。 佢问下都好咁崩， 傻傻 佢上咗任 都收佢十蚊啦，平啲最多 系买俾你啦，你唔中意好继续。 咁咧，我哋首先讲下一个茄子嘅品种叫圆茄， 圆茄 即系个名都知啦， 即系个波波 系啦， 我见过呢个， 见过系啦，即系紫色咁样嘅。咁所以咧，佢茄子咧其实食起上嚟咧就冇即系其他对比长条形嗰个草腥味冇咁犀利嘅。 系咩？ 系啦，咁同埋咧，佢入边咧嗰个即系肉，即系茄肉啊，即系 比较多。 马家姐平时食开入边嗰啲肉嗰啲咧，就会比较硬啲，因为佢即系 系啊，爽身啲， 爽身 系啊。咁所以平时我系啦就会炒啊，即系好少咧就话攞嚟做鱼香茄子比较少啲，通常会烤即系 grill 啊，系啊系啦，就咁炒啊，咁样咧就会令到咧个质地咧会变软身啲啦。咁同埋咧有啲咧日式嘅餐厅佢会切做一片片酥炸或者做呢个 tempura 系啦，都会嘅，咁啊加埋啲味啊，或者加啲烧汁啊上去，咁所以咧呢个就圆嘅茄子都有食过嘛？ 有啊，有食过。我唔知道，即系佢出嚟嘅时候，佢有一片片噶嘛，所以唔知道究竟佢个真身系点样咯。 因为其实要了解啲菜同埋生果都好重要，因为好多即系睇翻一啲嘅报道咧，有啲细路咧系唔知原来即系薯条系薯仔嚟咁样，系啊， 你唔可以怪佢，因为超级市场嗰啲已经系劈好就系包包。 咁所以即系了解。佢哋嘅生長啊、過程啊，都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啦，係啦。咁所以咧，圓茄子咧，即係個皮咧比較黑啲啦，比較圓啲。 同埋圓啲， 就比較似你咯，飽滿啲啦，係啦， 滿啲， 有啲彈性， 比較脆，即係可以攞嚟炒。 即係啱啱符合到啦， 唔好燉佢，可以炒佢，同埋 grill 佢。 系，咁啊，圆茄子有食过啦，系咪？ 几好啊！对唔住。 咁第二种咧要介绍嘅咧就系呢个水茄子啦。 水 即系嗰啲 水茄子， 长嗰啲 唔系嘅，都系圆啲嘅， 又系圆啲嘅， 但系细个啲嘅。 哦， 我想问呢啲其实街市有冇得卖？ 有 嘅，超级市场先有。 系啊，即系季节性嘅，系啊。咁水茄子嘅，即系喺餐厅有啲日式餐厅都会整嘅。咁佢会 点整啊？ 可以生食啦。 哇！ 有啲咧系会做天妇罗都有嘅。系啦，即系你一咬嘅时候咧系爆汁嘅，因为你有名系水茄子。 你呢个可唔可以做嗰啲茄扒啊？即系例如嗰啲菇嗰度啊，嗰啲 可以啊， 诶都系得喎。 系啊，系啊，但系唔好整咁耐，因为佢太多水嘛。如果你扒得太耐嘅时候，啲水份咪会流失得快， 扒得太耐， 即系你会煎得太耐， 煎得太耐，扒太耐，有冇 出晒水啦？ 咁好明显你明啦，系咪先？ 我明， 咁即系佢哋求其讲，你都明，你明就得。 咁所以沙姐有食过水果茄子啦， 有啊有啊。 咁其实水果茄子咧，佢就系即系冇圆茄子咁硬啦，佢就即系个质地咧就娇嫩啲啦，叫做 就细细粒粒咁样嘅， 即系比圆茄子再细 细 细 粒啲嘅。 咁同埋咧就系即系头先讲话会生食，同埋有啲好味嗰啲，其实食到个甜味啊。 我又唔覺，係啦，我又唔覺，但係因為就 同埋可能睇地區咧，邊度種啊嗰啲。 我買咗一次之後，跟住我覺得 即係唔好食啊！你覺得 唔好食咯？係啊， 即係你覺得係太 淡咯？ 哦，太淡 係啊，就唔係話食到嗰啲即係什麼，你會覺得有啲甜味啊？ 咁水分係足夠嘅， 水分係足夠嘅，係啦，即係食生果嘅， 係 多過食蔬菜嘅嗰種感覺， 但冇個甜味，但係水分充足， 係 可能可以試下其他品種 又好啫。 系啦， 因为你 水果茄子咧就比较圆润啦，就细 又圆润， 其实都咁反感啦。圆润代表系你噶， 都系圆润喎。 我冇啊， 全部都系系咯，全部都系圆润。 咁啊细啲啦，咁啊光泽即系有光泽啦。咁通常即系食起上嚟就比较水分比较多啲。 我想问系咪都系紫色噶？ 紫色嘅， 全部都系紫色嘅， 深紫色 系 系啊，即系好似圆茄嗰啲咪好深紫色系。 有啲係深紫到去到啲黑色咁樣嘅，頭先你講嘅一種近乎黑色嘅 ，OK， 令係啦，即係反光嘅，你見到 係嘅，好假嘅，我覺得茄子 好假， 你唔覺得佢拎到 嗰啲賣道具嗰啲咧，嚿嚿話香蕉話假嘢， 你似佢係膠嘢咯，即係係啊，拎到就假，我真係覺得好犀利， 係嚇。咁大家都有食過水茄子啦，除咗阿馬家姐係啦，咁 小有冇食過咩？ 冇啊！ 冇啊！ 我冇食过水茄子啊！ 哦 ，OK， 都可以试下。嗯，好。咁下一种咧叫麻薯茄啦。 嗯， 咁得意 啊！话明麻薯茄系咪比较黏糯嗰啲啊？ 嗯，咁同埋咧，佢咧就系比较即系个口感啊，叫做软啲啦，个皮咧就幼嫩啲嘅。咁通常咧即系煮个时间咧就短啲啦。咁因为花青素，如果你煮得太耐咧，就惊会即系流失啦。 咁如果咁讲法就，任何茄子嘅你都唔应该煮得太耐咯。 即系你唔好炆到好犀利咯。 咁如果你煮，譬如好似杨妈妈系啊，整嗰个咪应该。 即系佢唔系煮到烂嗰只， 系 啊，即系 佢先俾我睇下烂手 烂嘅，冇烂嘅。 嗰啲烂系啲肉碎同埋嗰个咸蛋。 嗰条茄子好成型嘅。 我 forward 翻嗰张相俾你。 OK， 好啊。 我出嚟嘅时候 都 成型 嘅，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讲紧嗰个麻薯茄咧，其实咧佢就比较长啲啦。 OK， 长啲啦。 嗯， 就唔系圆啦，今次。笑翻啦， 讲唔到你啦，唔好嬲啦， 唔系 过咗啦，过咗， 过去咗，即系个 size 咧就冇你长过你块面嘅， 你系都要咁嘅， 佢系都要话做乜嘢啊？ 我讲我啦，话佢啦，我已经 低级趣味 fat taste。 系咁，今日听字系咩味？ 咁所以咧，佢就比较长啲啦，即系去到有40-45 cm。 咁呢个系咪我哋一般喺街市度会买到嗰一只？其实就系呢一种啊，因为通常你见到嗰只茄子就比较长， 但系咧个即系尾嗰度咧尖啲嘅，即系通常会弯嘅，系啦。咁所以咧，即系睇起上嚟咧，其实即系深紫色啦。咁其实都容易买到。呢个有食过啦，大家 有呢个一定有食， 系啊，系啊，系啊。 你又画啦，系咪？ 我 又画。 系啊， 系啊， 都似， 系啊， 系啊，非常好。咁再落嚟咯，就有一个咧叫做胭脂茄啦。 诶，系胭脂茄， 胭脂茄咧就 食完可以搽胭脂咁。 冇麻薯茄咁长嘅，即系再短啲啦，大约25-35 cm 咁样。咁但系咧，佢嗰个尾部咧就 圆啲 嘅， 直 啦，直嘅，系啦，粗直啲嘅，即系 滑 粗直啲嘅， 唔转弯嘅。 咁個收尾咧就較即係圓半啦。 依個應該係我哋平時食嗰只啊，係啊， 有幾隻嘅，有啲係長啲，有啲係彎啲嘅， 長身嘅， 好有啤梨形狀嘅。 誒，米錯 係啦， 係啦， 冇 咩叫米錯。 咁 米錯 係你個比例唔啱，因為咧係啊，即係個長度係你可以畫翻短啲咁樣嘅。 好， 好認真啊！ 梗係啦，你馬上話要認真啲噶嘛。咁所以咧，講緊個胭脂茄咧，個皮咧就硬啲嘅， 係 係啊。咁入邊個肉咧，其實咧都係即係都腍啲啦，即係係啊，即係細膩啊。 咁炆係咪用呢一隻？ 係啊，冇錯啦。咁啊，中式我哋平時攞嚟清蒸啊， 哇，好味啊！ 可以清蒸，其實清蒸 整啲豉油熟油， 好 好食。 蒸茄子我食過， 係啊，同埋你擺啲蒜蓉喺面，係 啊。當蒜蓉蒸蝦咁啊！ 係啊，我想問下外國人食唔食茄子？ 食。 佢哋點樣煮㗎？ 呢條係一條問題咩？ 唔係，我真係未 烤咯， 烤茄子，烤完之後嘅話，有時咧就係可能切咗一半，跟住烤完之後佢就刮肉出嚟，冇錯，揾嚟整沙律， 又似你唔食皮咁樣。 係啦，你唔中意食皮咪啱曬 咯。 系啊， 系啊，食噶佢食噶， 食噶食噶。咁、所以点解会有我哋嚟紧讲呢个叫美国茄啦？咁美国茄咧，佢咧就系即系我哋讲紧个茄肉咧，就系软中带脆啦。 软中带脆 啊，系啊， 哦 ，OK。 又点脆？但系佢又点软？ 即系冇平时嗰啲咁软，即系硬身少少咯。你想象系啦，咁咧就即系再多汁啲嘅。咁啊，相对嚟讲咧，就煮可以煮得耐啲咁样啦。咁所以有时会我哋会洋茄子，佢好大， 好味啊！煎酿三宝嗰啲就可以用呢一只 洋茄子啊，烤焗啊，或者系即系炆啊、煮啊，咁所以咧佢系。即係好難話煮得難啊！即係比較挺身啲咁樣啦， 挺身而出， 係你咁挺身。 好 啊！嗱，今次講翻你個好説話啦， 係咪啊？ 你唔好花時間喺我身上， 因為你就係冇進步，我就更加要花多啲時間啊嘛。 都唔係嘅，都唔係嘅，其實都唔係嘅，係啊，你又係 嘅。 我要感化佢啊嘛， 用愛打動佢啊， 用愛打動你啊，好啊，用第二啲食物啦，好，繼續啊， 荔枝， 荔枝，可唔可以講荔枝？ 冇錯，你咪講個荔枝啊， 係啊。 系，我知道阿马家姐有 request 咗有啲 topic 系 我讲嘅， 佢有嘅， 咁我就即系摆住喺度，我 唔紧要，慢慢， 系啊，我会讲嘅，放心， 好， 系啊。 咁啊，茄子仲有冇其他嘅介绍啊？ 咁所以咧，我哋讲紧嗰个美国嘅茄子嘅时候咧，即系佢就会大啲啦。咁其实对比起日本嘅茄子个 size 咧，可以大三倍。 哇！ 你可以知道个 size 啊，即系 美国嘅就 因为有啲系大噶嘛， 系啊， 包劈茄。 Giant 一隻哇，我真系哇， 一隻都 系 三隻， 跌咗落嚟揼亲人。 系啊，即系佢即系一拎起上手咧，比较 重 揼揼 啲嘅， 系啊，所以就咁啦。 好， 新 啊。咁我哋仲有意大利茄啦。咁意大利茄子嘅话咧，就系都系圆啊长咁样嘅。咁有时系深色啲，有时浅色啲啦。佢就有白色同埋紫色嗰个纹路啦。 啊，就系你讲紧头先嗰个。 系啦，咁表皮咧就比较薄啲咁样嘅。咁所以咧，即系入口咧都。比较即系有我哋讲话 难啲戒口啦，个皮咁薄，咁样可以拣呢只啦，马老师， 唔系咯，唔使惊，唔使惊， 即系有啲 戒口， 食完之后成口啊， 但系我又唔知佢舍唔舍得食，因为 贵 啲，系啊，高级餐厅会通常会用得比较多啲，系啊， 系啊， 你唔好唔舍得， 佢高啊高啊，唔高级唔及 ，OK， 系，咁我哋仲有绿色嘅茄子啦。 系 啊，咁綠色嘅 綠色茄子，未熟添， 咪即係青瓜。 係啊，我以為係未熟，我見到嘅時候， 係啊，咁即係有好多品種啦，即係有啲叫做即係綠色女神茄子啦，青蘋果茄子啦， 名嚟 菲律賓嘅茄子啊，都係紫色嘅菲律賓嗰只，咁所以有泰國嘅茄子啦， 泰國我見過 白色嘅， 係啦，係啊，冇錯。 系啊， 綠色都有， 冇錯嘅，冇錯，即係好多唔同顏色啦。咁我哋去到最尾就係白色嘅茄子啦。咁白色嘅茄子都係可以有啲長有啲短咁樣啦。咁當然我哋講緊個皮嗰個花青素就一定係冇紫色嗰啲咁多嘅， 但係可能纖維都係高嘅。 係，冇錯，即係膳食纖維，食埋個皮個重點係啦， 食埋個丁就最好啦。你 都有膳食纖維嘅， 知道 係啊。咁啊，希望即係大家可以即係繼續。 我應承你，我呢個禮拜我。一定食， 我知你应承啦，一定会做得到。 一定会做到。 咁马家姐系冇应承过， 系啊，佢应唔应承？ 马家姐你会应承咧？ 如果我见到佢有做咧，我觉得系奇迹嚟。 下次补交功课。 好，一于咁话，多谢 大家食得健康， 食多啲茄子。好，多谢晒，拜拜。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和訪華的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會談，就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溝通。今次是歐爾班自匈牙利今個月初接任歐盟輪任主席國以來第三次外訪，他上星期曾經到訪烏克蘭和俄羅斯執行和平使命，其中他的莫斯科之行遭到基輔和歐盟譴責。歐爾班的幕僚說，總理的和平使命仍然繼續。央視新聞引述分析說，從去年下半年至今，歐盟試圖在加強對抗俄羅斯的問題上統一立場，但是匈牙利的舉動和歐盟的步調不一。匈牙利擔任歐盟輪任主席國期間，歐盟內部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矛盾或者會更加突顯。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抗議南韓在邊境地區重啟炮擊訓練，形容是為激化局勢的挑釁行為，警告若果北韓主權遭到侵犯或者韓方採取宣戰行動，朝方將會立即履行憲法賦予武裝力量的使命和任務。金宇正說，韓軍近期在兩韓邊境地區強行實施實彈射擊訓練，將招致的風險顯而易見。他說，美日韓上個月首次進行多域聯合軍演，如果實現美國同追隨勢力意圖對地區實施軍事統治的行動，正是越過危險界限，當前局勢處於一觸即發的危機狀態。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61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46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22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9.2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64.7跌4.6毫，盈富基金18.1跌1.6毫，阿里巴巴71.65毫跌1.25毫，工商银行4.36毫跌0.4仙，友邦保险50.9跌8.5毫，汇丰控股67.3跌5毫，美团117.3跌8毫，建设银行5.38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1，日元160.56，瑞士法郎0.896，加元1.364，人民幣7.269，英磅對美元1.282，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76，新西蘭元對美元0.615。日經平均指數報40966點，升54點。港金報22210元，升1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83.07美元，賣出2383.5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每位上嚟安歌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 Hello， 大家好，吉吉就想同大家讲咧，爱系要及时嘅，系要活在当下嘅，就一定要表达。 刘松仁先生， 无论你做乜嘢都好，最紧要用心，因为你用心先可以发现问题，你发现到问题，你先至会谂办法去解决。 星期六早上11:00到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同安。

片段人间，来回于天堂和地狱。 第一眼见到 Janet， 我已经深深咁爱上咗佢啦。佢温柔可爱嘅外形话俾我知，佢一定系一个天生嘅顺德人，唔会立乱发脾气啦，同埋系嗰啲连一只蚂蚁都唔舍得踩死嘅女仔嚟嘅。我哋开始拍拖之后，佢对我可以话系无微不至咁样照顾我。如果呢个世界上面有天堂嘅话，我谂我已经上咗去啦。 你睇下你成头大汗啦，阴公啦，块面仔又红晒，你系咪好热啊？ 冇办法啦，今日啊真系好热啊，同埋咧，头先我跑过嚟嘅，你知唔知啊？我同老细开会咧开晏咗，咁我又唔想你等我等得太耐，所以我咪急急脚喺公司嗰度跑过嚟咯。 点解突然间先喘气嘅？先明明冇噶， 点会啫？ 你扮你自己好喘气啊！哎呀， 你做咩事啊？你冇唔舒服啊嘛？你做咩事啊？ 你傻猪猪嚟噶？你使乜嘢咁心急啫？做嘢， 唉，你等我唞阵条气先啊！ 迟早少少啫嘛，我点会舍得闹你、啊 嗯？ 就算你平时咁样当我，都唔会闹你噶。唔好喐，等我同你抹咗啲汗先。 Janet 啊，我唔点解咧？我觉得你真系一个好体贴、好温柔又善解人意嘅女仔。我想我真是全世界最幸福最幸福的男人啊。我们拍了拖半年之后有一天。哎死呀死呀死呀。哇什么今晚的啦。哎呀闭了闭了闭了。开会开都不记得了。啊Janet说五点半要在地铁站等的。而家成哇六点几啊。那他咪等到傻了咯。啊不行了我快点打个电话给他先。喂 Janet。 你咩事啊你？你系咪俾车仔亲啊？点解仲未到啊？你而家喺边啊？你知唔知你约咗我地铁站度等噶？你知唔知道而家系放工时间啊？地铁上有几多人都上上落落，逼嚟逼去啊？你知唔知道我今日为咗同你去街着咗新高踭鞋，而家都企到成个皮晒？你知唔知道我系好辛苦啊 ？Sorry 啊 ，Janet 我 唔好 sorry， 我未讲完。你知唔知道咩叫时间观念啊？我五点十五分你已经企咗喺度，呢啲叫时间观念啦。约咗任何人嘅话都系咁样，何况你约咗我？你知唔知道我租佢等咗一个钟啊？系咪讲一句 sorry 就大晒啊？吓，你有冇对我咁样对你？你讲。 嗰日我就系咁样拎住个电话，俾佢闹咗我成半个钟啊！其实我都有啲奇怪噶啦，佢等咗一个钟，应该好攰噶嘛？点解仲咁好精力？佢唔系话对嘅好痹好唔舒服嘅咩？咁点解仲企喺度闹咗我咁耐咧？拎住个电话俾佢闹，我突然之间觉得好 thirsty 啊！咁我就走去 pantry 度冲杯 coffee 饮啦。冲完之后拎起个电话听，啊，原来佢仲闹紧啊！ 我而家唔系教你做啊，不过时间观念系非常之重要噶嘛。你试下如果要见工，你迟一个钟，我睇人哋请唔请你啊？你咪饮个 coffee 啊！你而家好 thirsty。 嗰日嗰件事，原来只系一个噩梦嘅开始啊！之前我认识嘅佢系好似小羊羊咁温顺嘅女仔嚟噶嘛，点知嗰日我开会迟到咗一个钟啫嘛，就好似打开咗 Pandora 嘅 box 啊，将佢所有最黑暗、最 dark 嘅嗰面展现晒出嚟，佢已经翻唔到以前嗰个佢啦，好似今日咁啫嘛。我咪讲咗咯，旧同事我俾你搣到我瘀晒啦！ 旧公司，你冇喺旧公司做啦噃吓？佢做乜打电话俾你啊？你做乜打电话俾佢啊？一定叫你去街啦！我知你啊，一定系唔系咁样噶啦！我谂我得啲，我俾你做乜嘢啊？ 唔系啊，佢揾咗几份工，佢问我意见 啊！ 我讲咁咯，佢问我意见，我睇下应该拣边份啫嘛！ 你好巴闭咩？点解要问你啊？吓，你系求职嘅嗰啲顾问啊？吓，做乜嘢要佢咁样问你啩？ 咁都话咗旧同事咯，咁人哋问下好平常啫嘛。 你哋个部门有几多人啊？ 吓、 啊， 三 几个？ 三三归九咁样，二廿零个咁咯。 几多个？ 廿零个。 二十几人？点解佢个个都唔问系要问你啊？吓、啊？你同佢一定要警棍啊！你 郑一啊，你谂咗去边洲同佢真系冇嘢噶，不过系因为有一次去公司 business trip， 我哋又系搭高铁又坐埋一齐，比较倾多咗嘢啫嘛。之后咁佢有啲咩都要问下我咯。 你去公司嘅 business trip 同佢坐埋一齐，你有冇听讲过噶？ 咁同边个坐埋一齐呢？咁小事有冇讲啫？我又唔系同佢坐，咁就系同第二个坐噶啦。你冇乜嘢都发一餐脾气得唔得啊？ 系啊，又系我脾气衰系嘛？又系我唔好啦系嘛？你啊心虚啦，你鬼怕后尾怎啦？原来啊，你先同佢去 trip 我都唔知。 我痛啊，痛啊！冇啦，冇屈啦，冇呢度啦。 仲话我屈你同咩女？你自己衰又唔得，你走啊你！Get out！ 我以后都唔想再见到你啦。 嗰日系佢第一次向我落驱逐令啊，本来都冇乜所谓嘅，但系佢见我仲企喺度，好似唔系好想喐咁，突然之间顺手就拎起我部手提电话向我掟过嚟，哇！好彩闪得快咋，不过部电话就砰一声撞埋墙。iPhone 都变成呆风啊，即系死机一开都开唔翻啦！我好嬲啦，我就一套气咁样走出去，心谂咁野蛮嘅女人要唔要都罢。点知就喺同一晚嘅十一点几，有人揿我钟，叮当叮当，咁我就开门啦。哇！仲咧，佢成个人扑埋嚟啊，仲系咁锡我块面啊！抌到你啊，抌到你啊 ！Sorry 啊 ，sorry 啊，我透透气先啦。头先冲到火车眼啦，我闹咗你一餐嘅话，你唔准嬲咁。我都唔想噶，我份人就系咁衰格。你知我感情丰富啊嘛，感情丰富人特别容易咧嬲噶。不过咧呢一种人佢都有可爱嘅一面嘅，系咪先？系咪？系咪？系咪？系咪？系咪？系咪？系咪？系咪好可爱啊？你睇下咧，我买咗啲咩俾你咧？ 佢突然之间将盒嘢怼过嚟，诶！我望咗一望，原来系一部最新型嘅手机啊！吓，新手机啊！ 我头先专登跑出去买俾你噶。其实咧，我想买呢个型好耐噶啦，我本来谂住买俾自己噶。而家我忍痛送俾你当系赔罪啊！你唔准嬲噶啦吓。 但系， 但系咩啫？唔准但系啊！快啲写翻一啖，同埋讲多谢啦。 诶、欸，等等等等。望住手上面呢部新电话，个心真系七上八落，打死五味咁样，我都唔知道我开心定唔开心啊！第二日我喺公司做做下嘢，嗰、那个好八卦嗰个同事阿文突然之间走埋嚟话：， 咦，有人用新手机、啊？哇，个手机面仲有个啲唇印、啊，你有米咧？都话你赚钱买 flower 戴嘅咧， 唔系我买噶，我女朋友送噶， 仲衰晒命咁咯，你啊巴闭啦，女朋友送部咁贵嘅手机俾你，好好珍惜啊，咁好嘅女仔去边度揾啦，猪猪， 咁好唔好啊，猪猪啊，不如俾咗你啦，好唔好啊？ 俾咗我，你俾咩我先，猪猪？手机我要，女朋友我就唔需要啦，咁好留翻俾你自己啦，我衬唔起啊！ 我其实都唔知道仲可以忍受呢段感情几耐，佢时不时就左打我一巴，右就锡我一啖，阵间好似又老虎咁恶，一阵呢又好似小绵羊咁纯。而且佢通常喺人哋面前啊，就会扮到小鸟依人咁样，搞到个个都话 真系羡慕你啊！搵到个咁好嘅女朋友，你啊唔好虾人哋啦。就算啊佢脾气几好啊，几唔好啊，都唔好因为咁而恰佢啊！知唔知啊？ 我听到啲朋友咁讲，我都唔知系好嬲定系好笑。不过我身为一个理智嘅男人，最后我终于作出决定。 你头先讲咩话？ 我再清楚讲一次，我话 我要分手啊！ 你讲第二次， 我要分手， 你再讲 我要分手，我要分手，我要分手，我要分手，我要分手，我要分手，分手， 你连续讲一百次， 我要分手，分手，分手，分手，分手，分手，分手，分手， 分手，你有冇问过我想唔想啊？你话分就分噶啦， 系 拍拖系两个人嘅事， 唔系 你一个人可以话事噶。爱情系好严肃， 你知就好啦。 唔系细路仔玩泥沙，系咪？ 你都知噶， 中意就玩，唔中意就劈低走咗佢。你咁大个人啊，唔系咁都唔明系嘛？驳嘴啊！ 你讲唔讲啊？ 你咁样嘅态度，你点出嚟做嘢啊？少少唔高兴，你劈低就话要放弃。我成日同你讲乜嘢啊？吓，我讲乜嘢啊？ 你讲乜嘢啊？ 我讲我乜嘢？ 你讲好多嘢啊！你成日喐手喐脚添啊！ 我唔系讲你喐手喐脚嗰啲，我同你讲到你咪做人要乜嘢？ 要咩啊？ 做人要乜嘢？ 做人要咩啊？ 要坚持，即系冇听我讲嘢啊！仲有咧，要有咩啊？ 要有咩啊？ 咩力啊？ 咩力啊？ 毅力！你又斜嚟，我嗰阵啊喺一间公司度做啊，我做得不知几开心啊！岂有斜嚟？我啊有冇话唔做啊？ 咁你做得开心啫，冇话唔做啦。 你又啱。 你知唔知你讲啲乜嘢啊？你做得开心点会话唔做啊？ 我不知道你冇理我，你话分手嘛？我而家要爱至癫噶啦！我你估我知道 救命啊！佢又讲到你，但系讲下讲下自己都唔知讲啲乜嘢。点解我连分手嘅权利都冇啊？有边个可以教我点啊？即系就系发癫啊！对住你， 你又冇听我讲啊？吓，人哋同你讲嘢，你又听、啊？ 我唔听啊！我唔听，你唔好捉住我啊！你放手，我要分手，我要分手啊！分手啊！ 你啊！我仲未讲完啊！啊 甜着爱海，怀在是他，计划把你玩弄，玩后并将你像猫的踢开。当天他的美腿轻轻驱使我痴爱，当天他的笑嘴天真烂漫如像笑袋，绝未梦想会被他玩弄，玩后并将我乱抛弃在。为何想要不想分开，仍爱去想消失的爱，仍爱想他心碎破开，浮沉在这深深苦海，狂叫也找不到水泡，唯有在每天练成合转苦海。魔鬼给他美腿，魔鬼给他俏身材，鬼使得似水，他的样貌甜着爱海，但遇着他你便必会受害，玩弄着他我习他不会改。要走 先摸鬼问啊！睇多谢各位痴男怨女精彩嘅演出节目， 好扯啊，郑咧， 扯啊， 好扯啊， 唔系点扯？ 希望 第 时有个咁嘅女朋友。 哇！ 自佢啊！ 哇！咁就 因为我同你一于 唔系噶，有时候我想讲，我都想试下噶，我都未试过啲咁控制欲强嘅。 喂，感情嘅嘢系试嘅咩？ 冇错。 你咩意思啊？ 可唔可以严肃啲啊？抵啦！拜拜。 听日见。 哎呀！